各位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1月17日星期三，农历嘅12月初7日，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8%嘅。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同大家倾下就系手机啊，你有冇手机成瘾呢？会唔会当去参加一啲会议嘅时候，或者同屋企人情侣食饭嗰阵，我哋都会将部手机放喺台面？原来手机放喺台面咧，会发出咗一种心理嘅信息俾在座嘅每一位，等于。你唔重要，咁你就话啦啊！如果我将个手机反面，即系将个荧幕向住台面嘅，反转佢嘅，甚至系将佢校成飞行模式，唔会有信息弹弹弹弹弹啲声音出嚟嘅，又得唔得咧？原来唔关事噶、哦。只要你放一部电话在台面的时候，你就会发出了一种心理讯息给对方，你不重要。只要将我们部手机放入袋，又或者大家都见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才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法。我们应该将所有的注意力给晒对方，重点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听着对方讲话，而是要被对方感受到，要被他感觉到被听见。所以如果今天睡醒的时候，你是第一时间望部手机，还是还是望你身边的一个呢？如果你去到边度做啲乜嘢都要带住部手机呢，可能就会有手机成瘾嘅问题啦。今日星期三啊，尝试一下今日唔好俾个手机变成我哋机不离手，尝试远离佢哋，试下今日食早餐、食晚饭，甚至食 lunch 嘅时候，唔好带部手机出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日开始学习一下真正跟别人沟通，这样才是有一个亲密关系嘛。 你早已卖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 朝头早早上，有 Sammy 郑秀文嘅亲密关系。 晨光 Coffee Time， 6:15，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即系代表今日阴阴天啊，多云啊。最高的气温去到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而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都是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就会显著下降。而随后两三日呢，天气就会逐步转冷，最低的气温是降至到11度或以下。又转返冻啦，千祈不要收埋啲冬天衫。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着嘛。今天打开报纸的时候呢，见到这一篇的新闻，好得意，又是关于小朋友的。相信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学习自理是很重要的啦。那有一间小学呢，就意识到，小朋友要学习自理啦，咁点样唔系就咁同佢讲就算噶嘛？所以就举办咗一个2日3夜嘅自理营，可以俾家长咧暂时放手，俾子女一啲时间同埋空间嚟到去学习自我管理，从中咧可以建立到小朋友嘅自信同埋责任感。呢啲自理营咧，在我小小个小学的时候，只是得毕业营的。还有一个叫做黄埔军校营，那个是为期5日4夜的。那个呢，我觉得算是自理学习的，因为当中有很多接皮啦，要接到起角啊，鞋又要摆到很整齐。但是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5日4夜的小学营之旅嚟嘅，我仲要参加了连续2年添，因为太开心了。但系当中的过程其实是几辛苦的，即系喺好热的天气，喺暑假嚟嘅，我记得喺阳光之下，你要暴操，出晒汗，跟住朝头早食完早餐，如果我哋嗰天人啲早餐食唔晒咧，唔系抌咗佢嘅。是要留返晏昼都要食返食晒为止嘅。咁所以有呢一啲自理型呢，其实对于小朋友嘅成长嚟讲都系好事嚟嘅。咁而呢一个嘅自理型呢，佢嘅目标对象就系小四嘅小学生。当 中咧唔系净咁学习一啲自我生活，即系譬如接下皮啊咁简单噶。佢仲会咧有一个就系叫做生涯规划嘅活动。佢哋咧会喺朝头早、晏昼同埋夜晚三个阶段咧有一个模拟求学。工作同埋晚年三个人生阶段咧，会俾佢哋尝试一下，系用一个摊位游戏嘅形式添。咁系点样嘅咧？就好似求学阶段咁样，佢哋会喺指定嘅时间之内，就要解答小学、中学、大学嘅问题，完成相关嘅任务咧，先至可以赚取学分。小学生答大学生嘅问题，犀利犀利。咁赚到学分之后咧，其实都要令到佢哋反思自己嘅时间嘅规划啦，同埋管理嘅技巧嘅。好啦，咁到去呢一个进入工作嘅阶段咧，就会喺佢哋之前所赚取嘅学分嚟到去有唔同嘅职业。学分越高咧，选择难度越高嘅工作就可以赚到多啲嘅钱啦。而学生亦都可以选择系消费用钱，又或者进修赚钱。喺当中仲好得意，佢话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情景咧，就好似疫情咁样，佢哋咧就要用佢哋嘅积蓄嚟到去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到晚年阶段咧，就会俾学生体验一下年老对身体嘅限制，又会有晚年嘅储景卡，睇下佢哋点样去。从中知道，年轻嘅时候自我管理有冇去注意自己嘅身体健康呢？其实有呢啲嘅有趣嘅自理训练嘅自理型咧，都几好嘅俾小朋友。当中仲可以有一啲有机会啊，俾佢哋了解得到哦，原来我哋整个嘅人生会遇到唔同嘅事。虽然我哋而家细细个，唔系就咁玩咗佢就算噶，有啲嘢都需要识得有长远嘅规划。呢个活动都十分有意义。虽然而家应该大过咗，我哋就未必有呢一啲自理型可以去到参与啦。不过都可以令到我哋反思一下，趁我哋而家仲年轻嘅时候。无论是年纪年轻又好，心态年轻都好，都知道有规划是很重要的。魏俊生的我的世界地图。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冲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本插图，情愿餐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找解如花陀表做都有把，沿途分裂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少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可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 怀里，目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再对我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门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眼泪是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那。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同大家睇下四面楚歌。四面楚歌嘅意思系咩呢？就系、是、等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嘅意思。四面楚歌原来咧系嚟自秦朝滅亡之后，阿汉宇同刘邦双方为咗争夺天下一直相持不下。咁后嚟之后呢，佢哋就约定以鸿沟为界。咁东面就係汉宇所有，而西面呢就係阿刘邦嘅。咁但係之后呢，刘邦就听从阿谋士张良同埋陈平嘅建议，要破坏个约定。咁一方面佢就率领军队嚟到去攻打已经撤退咗嘅楚军。咁一方面呢，就联合其他嘅将军、其他嘅军队嚟到去将楚军呢重重包围。咁喺呢个时候，楚军唔单止呢士兵伤惨啊，粮食都就快冇啦。但係有一个夜晚，竟然喺汉军嘅营中听到传嚟楚军嘅歌谣。咁呢个故事呢就係嚟自呢度开始㗎啦。就係、是、等于咦、好似点解四面都听到楚军嘅歌声呢，而后嚟呢就会比喻係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啦。有数字嘅成语有好多，下次再同大家睇多啲。 装衬领带，很古老，甲虫座驾保养好，菲林配上寄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般长途好，多么好，只想回头。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尽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 星光伴我心，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请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嘅怀旧是一种品味，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湾仔星期日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涉案的士司机已经被暂控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日晚大约九点半，一架的士和一架城巴在菲林明道及港湾道交界相撞。的士上一名47岁内地女乘客和一名59岁男乘客死亡。33岁的士女司机就清醒送院，她其后被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后，转到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在当地星期二晚乘搭包机抵达都柏林。爱尔兰环境、气候与通讯部长兼交通部长瑞安以及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何向东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中国和爱尔兰建交45年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特别是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共同推动之下，中外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外的发展理念相近，利益契合，两国关系与合作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中方愿意同外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外互惠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打击，表示美军击落并且摧毁胡塞武装4枚反舰弹道导弹，指出这些导弹正是准备从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地区发射，对区内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即时威胁。中央司令部又表示，美军在上个星期的一次行动之中，在阿拉伯海一艘船上面缴获运送给胡塞武装的伊朗制导弹零件，是自去年11月胡塞武装开始袭击商船以来，首次缴获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的先进常规武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无意与胡塞武装发生战争，强调胡塞武装仍然有时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就是停止鲁莽的袭击。澳门卫生局午夜宣布，即时起暂停非预约现场接种流感疫苗服务，以确保已预约接种人士的需求。澳门卫生局话，当局已经在2023至2024年度采购的16万剂季节性流感疫苗基础上，再按需求增购了10000剂疫苗，并且基本完成高风险人群的接种工作，总接种量较去年同期上升30%。不过由于近期其他居民的接种意愿亦都大幅上升，为确保已预约人士的需求，即日起会优先为预约人士提供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并且暂时不接受未有预约人士接种流感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中医药文化， 中国医药学会理事长曾超庆。 嗱，呢条药材街咧，成条街咧，全部都系做药材嘅。天台就要嚟晒嘢，制药咧就喺下边嗰一两层，全个香港嘅药都系由嗰度批出去嘅，都喺嗰度集散。 CIBS 节目《香港中医药文化》，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先问一下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啦，朝早6:36嘅早上，继续咧都系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除咗都系头先啊，听完 Vicky 之后啦，冇错啦，咁啊，白元浩咧都翻咗嚟啦，18度嘅气温，咁啊，朝头早咁啊，今日朝头都几爽朗啊，我自己都几中意呢一种嘅天气嘅。咁啊，我最近咧亦都睇咗好多唔同网上面嘅片咧，呢一类嘅片咧都令到我自己觉得咧系睇上嚟都几开心。我自己系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嚟嘅，唔知阿 Vicky 中唔中意啦？ 我喜欢啊， 系嘛？ 系啊，我喜欢冒险啊，我喜欢去喺冒险嘅过程当中有刺激又紧张，然后咧，当你发掘咗一啲你从来冇谂过会见到嘅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 surprise 啊！ 你敢唔敢啊？ 我敢啊！我行山嗰啲咧，我唔系中意行楼梯嗰啲噶，我系中意去捐窿捐罅去行一啲细嘅山，即系嗰啲路咧唔系正常路嗰啲嚟嘅。我中意去发掘多啲。不是正常人去行的路， 哦， 应该 说。那有香港山路呢，其实都有很多以前都拥有几十年历史，甚至乎有一些呢都是夸张的上来，即是都有成90-100年历史，几啲破屋的。你有没有去那里探险的？ 有啊，会啊，我会睇，你就会很紧张啊，又会怕啊，但是就会很想啊，想睇多啲咯。系，咁我会噶，我会入去那些地方噶。 咁啊都好，因为那些真系的而且系我哋历史的见证啦。 嗯， 或者山路上面会见到很多，唔知 Vicky 有冇嚟，系界石啊。 嗯， 界石咧都是由以前到而家咧，不断。即系又有问路石啦、界石啦，即系俾我哋知道好多系历史嘅印记，以前啲人生活嘅一啲嘅证据嚟嘅。咁佢哋点样生活咧？原来以前呢度有条路嘅，咁可能你见到问路石，但系条路又唔见咗，咁即系代表佢哋嚿石就冇错嘅，系条路咧就真系转变咗啦。咁都好多呢一类型嘅见证嘅，咁又或者喺山顶一带咧都有啲界石咧就系写翻以前。用英語寫的，譬如維多利亞時期，香港很多不同的歷史咁樣。所以這一類的冒險呢，我自己都很喜歡的。其中一個呢，即係都講少少題外話，就是在烏蛟騰再入呢，其實尋日有提過梅子林噶嘛。梅子林附近呢，其實有一個叫阿媽窟的地方嘅。 阿媽窟。 係啦，阿媽窟。阿媽窟呢個地方呢，其實都有幾多歷史嘢喺度嘅。咁但係就嗰度就雜草叢生啦，要揾呢都唔係咁容易嚇。咁睇下會唔會真係下一次呢有機會喺更加大嘅冒險精神嘅時候呢再去過嗰度。因為我上次同啲 friend 去過一轉，咁但係就冇乜收穫。咁所以就我就覺得可以再去多一次嘅，咁睇下幾時再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可以下下自己親自去嘅話咧，頭先對唔住啊，頭先提及過咧，我最近網上邊咧都睇咗好多一關於冒險，其實同我哋咧頭先提及過嘅行山嗰個咧都有關係。 嗯， 我哋行山就中意揾啲舊嘢睇啦。咁我去到追蹤呢一位外國朋友睇佢片嘅時候咧，佢都係去睇啲舊嘢嘅。咁啊睇啲咩咧？例如我睇過佢其中一條片就去一啲破舊的醫院， 咁啲醫院咧都已經係荒廢咗，咁但係你仍然見到入邊，譬如啲電視機又仲著住啊，嗰啲曾經有啲地方可能做過手術啊，又覺得佢凌亂不堪啊，咁嗰個感覺咧就就算睇片我都有少少驚嘅，都覺得哇！原來以前的而且確發生過呢啲事，對唔住啊，發生過呢啲事咁好啦。咁除咗呢一個醫院之外咧，佢其中有條片咧就特別 wow 到我嘅。咁呢條片咧就係佢入咗去一個大宅入邊。咁呢個大宅咧，除咗係好靚嘅一種以前美式嘅建築之外啦，咁亦都見到入邊嗰個主人嘅相片啦。咁亦都見到佢屋入邊。是整齊的，不過就已經鋪了一層很厚的灰。是啦，咁入咗入去不斷探險的時候咧，咁就睇了很多原來以前一些屋咧係裝修是咁樣的。咁呢個大宅咧個主人是邊個呢？原來就是Titanic 啊， 係 喺鐵達尼號其中一位遇難者，亦都係佢係富翁嚟嘅嘅屋企嚟嘅。咁佢入咗入去之後就見到即係嗰個人張相啦，咁亦都有講述翻呢一個大宅嘅主人係邊一位啊，咁佢最後就。離開咗啦，咁間屋咧就係咁丟空咗啦。咁一丟空咧就丟空咗幾十年，咁亦都冇人會理成為咗一個探險嘅熱點咁樣，即不屬於任何人啦咁樣。咁啊，當地政府有冇收呢啲？咁我唔去考究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譬如係入咗一個人咧，佢就係法國人嘅背景嚟嘅。咁喺屋企咧，就算因為呢條片應該喺美國啦，咁佢就算入咗入去之後，佢都見到間屋咧係用啲。法式嘅裝修，咁我自己亦都係好少去到睇嗰啲，即係用肉眼睇以前啊，係講以前法式嘅裝修嗰個感覺係點樣嘅。咁所以一路望佢嘅時候，一路覺得原來喺唔同時期大家嘅裝修同我想象之中有出入嘅。例如我會成日諗以前啲人住嘅屋一定係好大嘅， 係 大宅噶嘛，一定係好大嘅。但係佢望翻佢哋個廳咧，其實同我而家屋企個廳好似差唔多大。书房咧系大过我屋企嘅书房多啲，咁啊啲书都系挤到好乱，有书架隔篱咧就已经系台啦，咁然后就冇乜位置去到行嘅，都系一入间房就要坐低，然后就攞啲书出嚟动到一动动咁样，咁令到我觉得咧都几似其实我哋而家住紧嘅地方，不过人哋嗰啲凳啊台啊就会靓啲啦，即系有啲古典嘅感觉啦，咁所以一路睇呢一类型嘅片嘅时候咧，一路就会觉得。在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就中意唔得闲去探险啊，去睇啲旧宅，又或者唔得闲去揾好多嘢，网上面都有几多嘅。咁啊，唔得闲先至用网上面啦，得闲咧就可以自己去睇多啲，咁啊令到自己咧多啲机会可以发掘更加多嘅嘢啦。 晨光百科。 早上的6:42，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晨光百货。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咁啊，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18度啦，相对湿度79%。在今天的晨光百货入边咧，想同大家睇一样嘢，呢一样嘢就系叫做我哋而家经常都会用 QR 曲啊。QR code 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叫佢做二维码啦。咁到底二维码可以储存几多嘅资料嘅咧 ？QR code 嘅英文全名咧，其实就叫做 Quick Response Code。咁意思即系指出能够好快脆咁去到解码，获取入边嘅内容。通常尺寸越大，储存嘅资讯亦都系越多噶。现时咧就大概啊，仲有总共有40种唔同尺寸嘅版本噶。而呢一类型嘅 QR code 最大嘅资料容量可以容纳7089个字元嘅数字，或者最多咧就1800个字嘅中文汉字。咁当然你话佢直头摆埋条 link 入去嘅，咁条 link 入边啊，梗系可以自己玩到飞天啦。咁但系如果佢入边自己本身亦都已经可以储存一啲嘅资料噶啦。而家呢个年代 QR code 咧都非常之流行噶啦，只有一个简单咁样一扫嘅话咧，咁亦都譬如俾钱啦。收钱啦，正正就系因为佢方便，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低估咗网络上边有关于 QR code 嘅一啲嘅安全嘅风险。你又有冇留意过呢？由于 QR code 咧就非常之容易制作，咁网络上边嘅罪犯咧亦都系经常惯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去到犯法噶。 更加就是通过入侵其他公司的网站，并且在付款或者输入重要资料的栏位上面换上自己的 QR code， 盗取金钱或者就是重要的资料。由于 QR code 的外观，坦白说个个望落去都差唔多样嘅，咁啊纵然咧就被恶意冒充啦，亦都好难发现。试问啦，如果你叫我问香港咁多间银行佢哋一啲付款嘅 QR code 个样有咩分别嘅话，除咗系佢哋本身都已经写咗银行嘅名字之外，净系睇嗰一扎嘅 QR code 个样咧，点分啊？为了避免咧就系资料被盗窃或者咧就系损失金钱，所以我哋唔好咧去到乱咁扫。扫一啲来历不明嘅 QR code 咧，咁啊，亦都系经常啊，去到利用一啲 QR code 付款嘅朋友啊，吓，应该定时检查自己嗰个嘅俾钱嘅记录、付款记录，留意一下咧，有冇一啲可疑嘅交易。好啦，咁点解 QR code 嘅底部有一啲嘅图案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有啲 QR code 嘅底部咧，有啲色彩缤纷嘅图案，外观咧就睇起上嚟唔好完整。咁但系点解啲机器仍然能够分析到呢啲 QR code 咧？原来 QR code 其实系一个咧就系具有容错能力啊吓。咁啊制作咧就有图案 QR code 嘅时间，只要唔好超过呢一个容错范围底下。容错即系咩咧？就系可以犯错嘅一个机制。咁就可以咧就插入图像，达到咧就系装饰嘅效果，更加吸引我哋人类。机器咧就会无视咗呢一种嘅故意犯错嘅模式，咁啊只系读取入边嘅内容。啊 ，QR code 通常咧都有7-30% 嘅一个叫做容错能力啊，所以即使入边咧你发觉有少少刮花咗 ，QR code 你见到有阵时可能摆咗张纸上面嘅，咁啊张纸可能有少少刮花咗或者巢咗湿过水，你吹翻干。断估都应该唔得啩？点知一扫嘅时间咧，仍然可以咧就辨识得到，仲可以咧就俾你睇得到入边嘅内容添。所以呢一个咧就系 QR code 佢可以容许错误，但系亦都正直就系因为有容许错误嘅机制，咁我哋先至可以喺一啲已经我哋叫做网起上嚟乱咗码嘅 QR code 上边咧，仍然可以读取资讯嘅。我哋对 QR code 嗰个了解多咗，咁啊，但系对 QR code 嘅用法咧，亦都了解咗之后，更加要注意，千祈咧就唔好乱咁扫啦。咁啊，当然而家俾钱好多时都会用 QR code 啦。我寻日去街市买餸都系用 QR code 俾钱嘅，咁但系每一次扫嘅时候都要问清楚，可能个相反呢、這个 QR code 系咪你噶？系嘅，我先至会扫噶。 像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心中的爱火，烧不死我便轻和。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息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半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写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恋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道理好多，可能好多人都会明白，都会懂得。咁但系，当你要落实嘅时候，又系咪可以贯彻始终？早上六点五十分嘅时间，搵嚟一首嘅作品，刘德华《道理都懂》。望一望出边，而家系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哇，喺我哋嘅后花园，哇，好靓，多咗好多花，安安，早晨啊， 早晨早晨， 多咗好多花， 系啊，因为就嚟过年咧，我见到啲朋友开始就已经系唔使行花市嘅，之前已经即系中意爱花嘅人，其实唔会喺过年年卅晚先至去买花， 花市啊， 你明唔明？ 都已经逼爆人啦，而家 花 墟嗰度都， 花墟系啊， 花 墟, 花墟已经逼爆人啦， 花系啊，而家系因为买兰花，即系真正爱花嘅人咧，系而家已经去买，因为最靓嘅时候啱到咗，咁所以更加会而家先去选购。唔会俾人哋卖剩啫嘛，你知啦。尤其日本嗰啲兰花或者咩最靓嗰啲啱到咗， 有得分噶。日本嘅兰花 有 咁样， 有 系啦。喂，咁今日讲嗰个咩唔记得咗。 我哋讲朱顶红啦， 朱咩啊？ 朱顶红， 朱咧好、啊。 但系呢个朱顶红咧系每年其实如果爱花之人除咗拣唔一定要拣桃花或者吉噶嘛，咁可能都唔一定拣菊花噶嘛，咁都会拣呢一种咯。朱顶红系贵嘢嚟嘅，高贵嘅靓嘢。 朱顶红 系可以形容嚟听下，其实。好似啲似圣诞花咁， 我觉得佢有啲似摆喺嗰啲汽水胶樽入边培植嗰啲花咁嘅，你俾我张相。 我嗰个系一个好靓嘅花樽嚟嘅，一个日式系啊。咁其实 唔好意思，我以为系 recycle 嗰啲添。 唔紧要，唔紧要。咁咧，我呢张相个 resolution 比较差。咁、其实呢个朱顶红咧，本身系最出名嘅就系深红色啦。咁、都有啲橙红色啦、粉红色嘅、因为而家啲花咧好少系得一只色噶啦。咁、但系最 signature 嘅就应该系红色啦，深红色。咁佢有啲系有啲深浅色啊，有斑点啊，条纹都会有嘅。咁、但系香港卖嘅咧就系深红色咯，佢原产地系巴西嘅。咁、你谂下过年咧，你摆三支朱顶红喺度，红当当，好似利是封咁红，其实就已经系好代表新年咯。 有冇得改？即系有冇得解嘅呢啲咪朱顶红？ 佢个名啊就我成日都话啲名咧就系人哋约定俗成，其实都唔知点解。咁、但系我哋要。解释翻、 我知啦，形容俾人听，应该系朱顶红。 唔知啊，冇唔系，系咁，但系佢嗰个形状咧，其实我唔知听众知唔知啦。佢就应该系五目块反咁样嘅。 我其实 好似圣诞花， 我就咁睇落系啦，有似圣诞花，但系佢嗰个 唔系， 佢似 百合啊， 个茎 即系会捞乱佢 枝。嗰个枝咧 系粗， 系啦，比较上粗。 系啊，粗噶。 佢嗰个枝其实好似西芹嗰啲茎咁样。 系，但系佢空心噶。咁所以其实系啊系啊， 系咪老官嚟噶呢个？ 唔知啊，唔熟佢，冇同佢做朋友咯。咁但系佢呢个朱顶，唔知点答你。咁但系佢系摆一两支就已经好靓。咁佢花茎上面其实有阵时会有两至六朵花。一般咧就会系一支朱顶红咧就会有四朵花嘅。咁但系我哋平时喺花墟买嘅咧，应该系一支即系好似玫瑰咁样一支支咯。咁其实个样咧系似百合嘅。 你可能會撈亂係百合，但係個反咧係會大啲嘅、 嗯。 我俾其他顏色你睇下，即係冇好似百合花。 哦，有粉紅，咦？粉紅色呢個好似百合喎。 係啊，但係其實佢就係朱頂紅，但係就是嗯、或者、叫有唔同顏色咯。 哇！你個 print 咁靚嘅，係 彩 print， 係啊 ，scan 好好靚 嘅。OK OK， 白色都有㗎。 白色都有，咦？喂，我中意白色喎。 係啦， 雖然即係嚟緊啊新年，白色就唔係咁好。不過咧，我哋呢啲即係有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白色嘅利是風咧。都是好的 日本人 日本白色的利是风 嘛，我很熟日本的其实都我跟你一起做日本的节目的其实 是 的我去得少过你几次到 不要这样说你随时去得多过我的不过我逗留的时间耐过你啫 不是我可能会逗耐过你 是咩不是因为以前住过嘛 但你快闪嘛 不是啊我不是快闪我以前住过那加埋就多过你咯 喂咁讲下佢点样保养啦 好啊 买啦 好啊哎我保养唔使讲啦喷嗰啲营养液嘛 有啲咧係浸喺水裏面嘅，浸噴嘅。咁同埋咧其實因為佢其實長枝嘅、 嗯， 即係手臂咁長嘅。咁、 嗯、 所以你買嘅時候翻嚟咧就唔係好細枝玫，唔係玫瑰平時咁細枝，可能會仲高過玫瑰少少嘅。咁、 嗯、 我哋就要擺花樽。 斜剪。 斜剪腳啦，吸剪齊佢啦，同埋嗰個花樽一定要好乾淨啦、 嗯。 有啲人會用純水添，因為其實呢、這個朱頂紅係幾矜貴嘅。 純水嘅意思。 純水真係好，可能係蒸餾水咯。 蒸馏水用嚟俾花得唔得噶？ 有啲都得嘅。 由细到大我听啊，蒸馏水唔可以用嚟淋花噶、哦。 系咩？其实咩都得嘅。我哋加呢、這个漂白水都得嘅。 唔系啊嘛！ 我成日颠覆你，每次都其实 唔系啊。漂白水，你讲嘅拖地嗰啲、哦。 漂白水系咪拖地透明嗰只？ 一比九啊九 系绿水， 唔系点啊？你一比九啊九医院用嗰啲啊嘛？ 漂白水系透明，系啦，但系咧，我哋梗系唔会成，唔系攞成樽漂白水 啦， 滴一滴啦，其实系冇唔会令到啲花死嘅，系、 啊、 啦，就会令到你杀菌咯个花樽。咁当然有啲系唔会滴一滴落去啦。咁、啊、当然滴一滴你嘅份量要好劲啦。 问翻专业人士意见啦，即系个听众唔好谂住屋企嗰啲花系咁喷漂白水。 哦，唔可以，唔可以。但系你嘅樽咧，好多人都系用漂白水晾一晾花樽先至。插花咁就會生細菌，係唔會有問題嘅，同擺亞視頻一樣，都係殺菌。 我崩潰啊！ 咁佢都係唔會擺一個蓋落咁多落去啦。嚇、啊、其實係可以嘅。咁斜剪腳啱啦，你講得啱啦。同埋有陣時，因為佢比較我俾啲空心啦，即係比較軟啲啦、嗯，可能你係用膠， 容易折斷。 係啦，你就可能用啲膠紙，所謂膠紙可能係花嘅膠紙，就圈一圈喺底嗰度、 嗯，等佢。我記得嗰啲花嘅膠紙，好似啲電線膠布咁嗰啲啊嘛。 係啦，咁同埋咧，你擺水係擺幾多咧？其實大概喺瓶裏面嘅位置15cm 左右啦。因為其實你知佢得手臂咁長啦，咁、 嗯、 即係唔好擺太少水咯。 嗯，又唔好擺太多水。 係啦，佢基本上佢可以擺到10日到噶，10到14日，即係成過年咧，其實都可以擺嘅。 哦 ，OK。 係啦，咁咪買啲應該開去。買啲開咗少少嘅啦，唔好開得太大嘅啦，咁、 嗯、 咪變咗可以再長啲咯、嗯。營養液你可以擺嘅，你最中意嗰啲。 營養液再加個頭先你話，譬如一滴漂白水咁得唔得噶？ 得，唔係唔係，咁你加其中一樣嘢得啦，唔使加咁多嘢啦。 哦，即係漂白水個功能又好似營養液咁樣噶。 漂白水都係嘅，營養液其實係殺菌嘅，唔係話真係俾好多營養佢嘅，係、 嗯、 會清潔佢，等佢冇咁大陣味喺、 嗯、水 裏邊。 又做到呢個效果，即係啲水會冇咁黃咯。如果譬如我浸住呢個花， 漂白水我唔知係咪因為佢令到佢白唔想黃，係主要因為佢殺菌嘅啫。等佢啲咁佢變咗，如果冇小菌嘅話，咁佢嗰個莖咪冇咁容易腐爛咯，咁、 哦、 個花咪唔會死咯。 崩潰我而家俾你聽， 其實呢個好多人知㗎， 漂 白水係啊、 哎，小弟孤陋寡聞啦，花度，所以先邀請你上嚟嘛。 係啊，喂，計嗰個高度，頭先咪好似一個 玫瑰 用過嘅樽嚟裝住嗰張相嘅， 係係 點解咧？係因為佢企得唔係太穩，咁所以我哋係會想買一啲咧，用一啲樽咧比較高啲嘅，嚇、 嗯， 咁你兩三支板度，其中咧啲新娘子咧，譬如近呢個新年結婚咧，因為佢大紅大紫，唔想用玫瑰咧，其實呢個都係可以做花球。 嗯， 呢、這个都系花球里面其中一个好主要 性价比得唔得啊？呢、這个 啊，其实 OK 嘅，佢又唔系话太易死嘅，咁所以几好用嘅。咁、 嗯、 过年嘅时候摆两三支咯，捆两、三支即系扎住佢、 啊。 其实日式里面咧都好中意用呢个花嘅， 系 日系即系简单摆几支。 朱顶红嘅咧， 朱顶红系啦，日系咁去摆，你摆多咧就变咗好多嘢咯，同埋佢会配我哋之前有讲过嘅嗰只红紫啊，即系红豆咁样一粒嘅。其实过年都会有的、 嗯、 或者配这个银楼红色的银楼、 嗯、 或者银色的银楼、 嗯、 那就很漂亮了整 件事、嗯、下次是了解一下什么银楼我们 好下次讲一下银楼 一于这样讲 好 麻烦、 啊、 你拜拜 拜拜 咁啊，睇下下次佢系咪真系记得讲银楼啦吓。咁啊，而家早上6:59，转头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陪到去到10:00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7:08，咁啊，见到出边18度嘅气温，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白元浩喺度。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噗噗两声之后咧，咁啊正式开始啦吓，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有 Jessica 喺度嘅。 早晨啊，好似唔记得咗我系边个咁。 点会咧？你听唔听到我嗌你个名嘅时候几铿锵？ 但系你前面有啲迟疑喎。 我冇迟疑啊，我用望星座度都系 Jessica 啊，阿峰啊。差啲讲咗 Toby， 阿峰啊，Didi 啊，定系阿 Mini 啊嘛、，Mini 又未翻嚟啦， 仲有 N J 啦，仲有 N J 啊，哎呀，我忘记咗 N J 添，我冇拍过阿峰喎， 系你冇咩？ 系啊， 阿峰呢排又消失咗，好似静咗阿峰。呢陣風吹得弱少少，可能遲啲季候風吹練嘅時候，阿風翻嚟。 唔係啊 ，Vicky 翻一至三啊嘛，一至三多數 Didi、Angie 同 Jessica 咯。 哦， 係喎， 係 喎， 尋日都係 Didi 啦，係 啊 係啊，今日 Jessica 啦， 係啊。 咁啊，同我哋望下屯門嗰邊又係咪塞車啦喎，係嘛？ 係屯門嗰邊有少少塞車。咁首先跟同大家跟進翻先啦。較早前咧，粉嶺樓路咧去呢個馬適路方向，介乎馬適路咧同埋和睦路之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而家咧已經清咗場噶啦，交通已經回复正常。咁另外咧，码头围道嘅水管爆裂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呢个红磡港铁站方向，跟住芜湖街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咁另外大角咀道嘅爆水管咧同样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近住博文街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埋。咁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咧就系啱啱小白讲噶啦，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咁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福亨村，系啦，大概就系咁样咧。 系啦，嗱，三隧嘅情况都得以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啦。咁、我自己虽然我唔系住喺屯门区或南地附近一带，咁但系我觉得每一次报交通嘅时候，既然嗰个情况都仲喺度嘅，咁希望都有啲智者解决下呢个问题。 冇错， 我谂喺当地居民都会觉得，哎呀，系咁噶啦，又系塞噶，早啲出门口啦。咁即系三隧咁棘咗咁多年嘅问题都解决到，我断估即系南地附近一带嘅情况冇咁严重嘅，但系都系仲塞紧嘅话咧，咁啊一定要谂计先得啦 吓。 咁啊令到大家 啲新界嘅居民 系嘛，我都系新界，但我唔系嗰边咯，你 系 嗰边附近 啊嘛。咁如果能够解决到，唔使成日早，有阵时咧我真系早半个钟至九个字出门口。咁、如果可以唔使早咁多就梗系好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希望快啲解決啦， 冇錯， 係啊，即係幫佢哋都發下聲。咁既然有問題，就要解決啦。 嗯， 好，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啊，仲有咧，最近就係咧，大家譬如之前去旅行啦，或者可能大家新年之後都會周圍去玩啊咁樣，咁咧。要看管自己嘅財物。 哦，咁啊，梗係啦，做咩有老鼠啊？ 咁又唔係有 老鼠，偷偷。 而係咧，最近咧， 最近咧就有社交平台啦，就有人讲咧，佢之前咧就由呢个马鞍山去呢个机场咁啊搭巴士去，目睹咧有啲白撞人士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咧佢咧可能嗰个机场巴士有啲人咧想类似浑水摸鱼，跟住咧。攞走人哋個劫， 係 係啦，但係點知咧嗰一程車啊，好好彩，因為個司機好醒目，咁啊見到，即係你冇理由，你中間嗰啲巴士站落車，然之後你拎住個劫落車噶嘛，你正常拎得個劫上去，你都係去機場搭飛機去旅行噶嘛，係啦，但係咧嗰個巴士仲未出呢個馬鞍山，就已經有人攞劫落機落呢個巴士啦，咁所以咧個。即系司机咧就觉得好奇怪，跟住咧就大喝咗佢一声，系啦，然之后咧佢先至叫做小小地气咁样放翻低个劫，然之后就落车咁。 哇， 系啊， 咁醒目， 系啊， 要赞呢、这个， 呢、这个真系要赞，即系我谂过，即系如果系我，我应该都会觉得，咦？即系唔会觉得系有啲乜嘢问题啊？系啊，但系个司机竟然会发现，系啊，我唔够机警， 或者司机叔叔本身就已经有留意住每一个人上车嘅时候，边个拎边个行李，大概记得，或者唔系啊，或者系记得嗰个人肯定冇攞行李咯。是咪？ 哦， 即系咁啱对呢个人有印象啊嘛。 系， 我司机叔叔犀利啊。 系啊， 我觉得佢犀利，即系头先阿 Jessica 都讲得啱啊。点解你未到机场，但系拎住个箧 系啦 落去？咁呢个有一个好可疑嘅举动。 冇错。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你纯粹谂住搭呢一架车，咁又咁啱又有个行李，又咁啱去嗰个站落车，咁你咪解釋咯，係咪？你咪開個夾俾個司機睇咯。 係咯，就唔使咁鬼鼠咯。 哇！咁啊，真係要看好自己嘅行李喎。 冇錯，因為咧其實我有陣時都係噶。我之前咧去旅行，我都係即係搭機場巴士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同我媽媽咧都係放低咗個夾之後咧，就上上面嗰層嘅。係。但係其實諗諗下，其實成件事唔對路，即係咧，你就算發現有人攞咗你個夾，你都未必講得切落。 係啊。 去捉住。 因為你喺樓上嗰層見到人拉咗。你个箧落去最深嘅嗰个箧，咦？点解个人攞住咁似嗰个嘅？可能你嗰刻都你都仲会喺度谂，应该有个相同嘅， 系咪同款呢？ 因为而家同款箧周街都系嘛，因为一减价嘅时候大家买嘛， 系啊系啊，同埋成日会撞箧啊。之前试过就系、是。有人話同一班機，但係有幾個相同嘅夾，係啦、 啊， 又係咁嘅顏色，又係個咁嘅公仔， 黃色蛋仔嘛，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話因為係啲換領嘅夾啊，係啊，咁、所以咧好多人你換嘅時候，咁你咪好自然有個一樣嘅夾咯，係、 哦、 啊，然之後就會你冇 check 清楚嗰個label， 咁就會好容易就會攞錯啦。 嗯，啊、你哋會加啲咩色樣令到自己個夾咧變成獨一無二咧？ 我會貼好多唔同嘅貼紙咯。 哦 系啊， 咁我一定唔会攞金花。 唔系啊，唔系乜贴纸都贴，又唔系净系贴啲公仔，我有贴啲名嘅。咁嗰啲名咧系咩名咧？系我啲狗狗嘅名。咁、你一件好容易认到啊嘛，你一离远就见到毛毛咁样，双双咁样系咪？咁但系正常人会无啦啦个夹有毛毛双双嘅名噶嘛？咁、但系又唔系我自己个名喎，系咪？咁唔会俾人哋，有啲人会知道啊，佢好似睇到张证叫 Ficky， 会唔会个夹就系特登偷我夹咁样噶嘛？咁又即系减少咗呢一个嘅问题。 咁针对性 系咯， 系啦，咁我要预防啊嘛，而家就系 冲住你而嚟。如果系咁样， 预防咯，而家就系预防。咁同埋会有嗰啲唔同颜色嘅色带咯，围住、 我都系 色带我都有啦， 系啦，扣住个夹咁样。 吓、咁你又靠色带啦？ 系啦，靠色带咯。 吓，一条够唔够啊？ 一条够啦， 嗰条色 唔系，我想话而家有好多色带咧，都好同款噶，系啦，七彩颜色嗰条啦，经常都会见到。 哦，系啊，系啊，系啊， 哦，系啊，咁我又唔会用啲咁 common 嘅， 系、 即系可能有自己嘅啲中意嘅卡通人物啊，系咁自己中意嘅图案啊， 哦，系啦，咁嗰个叫皮夹嗰、那个啲，好似嗰啲皮带嗰条咁嘅嘢咧，其实就原本有个功能就 系 等你唔好爆夹嘅，咁、 系 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系识别你嗰个皮夹啦，咁或者仲有咩方法咧？咁啊，除咗头先 Vicky 所讲嘅贴贴纸之外啦，咁啊有啲朋友就中意用嗰啲皮夹套啊， 啊系啊， 皮夹套咧，系啦，有啲人咧就因为好中意嗰个皮夹个图案，于是乎咧就买多咗个皮夹套，就笠住个皮夹，咁啊唔想佢花啊嘛， 都系嘅， 系啦，咁啊亦都可以方便识别啦，咁啊亦都再加多个嗰啲名扣啊， 系啦，嗰啲name card 咧，咁啊可以即系扣住喺嗰个佢哋嗰个手柄嘅位置， 好似小朋友小学生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 有个扣扣， 冇错， 个名牌咁。 系啦，我小朋友嗰个皮夹都有用呢啲扣俾佢嘅，系、 哦、 啦。即系买啲卡通嗰啲咁，咪开心咯！即系觉得我自己都有个 gift 咁， 跟住个名字就自己写落去。 有呢种 自己个名字， 冇冇个名字我话我帮佢写，因为佢写完之后，我惊啲人认唔到。同埋咧，我以前咧就有个 gift 咧，就好中意咧，就因为都成日去旅行啦，以前咁啊贴晒嗰啲航空用嗰啲嘅贴纸嗰啲 sticker， 咁我都觉得其实呢个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好靓嘅。label decoration 系啦，咁可以装饰一下呢一个嘅皮夹咁样嘅， 都系 嘅。咁如果我又会觉得头先咪有提及过嗰啲皮夹套嘅、 嗯， 如果啲人中意个皮夹嘅话，其实就唔应该买个皮夹套， 要俾人睇 啊。系啦，俾人睇，自己又睇，咁你先可以将你自己心爱嘅，譬如动画人物、卡通人物。一起去旅行嘛，你又笠住咗佢喎。 可能搭飛機嘅時候佢先套落去嘅啫，因為驚撞花。 係咯， 係咯，佢都係咁樣。 可能攞完之後即刻， 又打翻佢。 跟住除咗佢，噔噔噔 咁樣配埋音咁打開。 用心良苦嘅啫。咁大家識住尊便啦。總之就自己嘅行李自己看管好。 冇錯。 如果唔係去旅行咧，就變咗流多兩滴眼淚咁啊，唔好啦嚇。 係啊。 好，唔該曬 Jessica。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嘅，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诶、会落雨喎、 哦，系啊， 系咯，又微微雨添，即系如果大家未出门口就带翻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就最安全啦。咁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咧，本周后期啊，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日间都会温暖噶。而星期日咧，气温就会显著下降，随时咧。随后啊，两三日咧天气都会逐步转冷嘅，最低嘅气温咧会降至到11度或以下添。咁而家嘅气温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81%嘅。 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嗯。早上嘅时间咧，我哋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噶电话旁边咧邀请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 Terry 喺度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系讲翻 Terry 啊陈佩斯医师啊，唔记得争啲讲漏咗你嘅中文名啊，好啦，咁啊想问下 Terry 最近咧呢啲天气咧一时就暖暖地，一时啊凉凉地咁样啦，好多朋友咧即系咁样多咗好多，咁啊影响到嗰个喉咙咧又话喉咙痛啊咁样，唔知道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喉嚨痛會是什麼原因誘發了它出來，是不是不同體質的人其實對於喉嚨痛其實也都有不同的程度 的感染的呢？ 近排都有好多人病啦、嗯、即係病幾個禮拜呀，又或者就算病完返嚟都咳好耐，咁你都聽到啦，係咪 好難斷尾呀嗰啲囉。 係啦，咁如果你話好多時呢喉嚨痛呢的確係個病嘅先兆嚟嘅，即係我哋可能、啊、咦覺得咦喉嚨好似公公確確有啲唔舒服喎、啊、咁樣。嗱呢一個呢就係、是、一個病嘅兆頭啦。咁、 嗯、 如果你要點做呢咁樣，咁一定要早啲瞓啦。咁亦都好多人以為呢，喂我喉嚨痛熱氣啦，係咪一定係食熱氣嘢呀、啊、或者夜瞓啦咁。嗱，食熱氣嘢咧，當然有機會喉嚨痛嘅。另外呢其實寒都會嘅、哦，即係啲人唔好成日以為熱氣、哦。系啊，受寒都会嘅。嗱，你喉咙痛啊，有冇谂过咧？嗱，我哋关节痛啊、 嗯， 又或者头痛啊，其实呢啲都可以系冻亲噶嘛。我哋 咦系，点解个喉咙唔可以冻亲？我真系冇谂过、啊。 系啦、啊，咁所以痛咧，其实代表咩意思？嗰个位置唔通畅咁解嘅啫。系啦、 哦， 咁、啊、而我哋有阵时当然觉得嗰个喉咙有啲灼热、啊、肿痛咁、啊、样、 啊， 因为咧嗰啲气血唔通畅啊，佢 jam 实晒喺嗰个位，所以佢局部嘅位置咧可能会觉得系有啲热啊，即系热啊、胀啊、肿晒嘅感觉嘅。咁、 嗯嗯、 但系唔代表咧你整体咧系因为热引起嘅、啊，即系我冻亲，咁我冻亲嘅时候啲气血咧喺个喉咙嗰个位置佢唔通畅，佢停滞咗喺度，所以佢局部位置就会有啲热嘅感觉。但我整体嚟讲，我可能系怕冻嘅。有冇试过有时可能你发烧啊，但系你觉得、嗯、我系怕冻噶咁样噶嘛？ 有啊有啊，系啊，嗰一个人一弱嘅时候咧，发觉做咩真系好怕冻，平时都唔系嘅，平时打大赤乸都冇事嘅。 系啦，我突然间，咦，点好似着极衫都有啲冻冻地嘅啦？呢、這个又系啦，除咗喉痛之外咧，咦，你发个冻咧，基本上都系病嘅先兆嚟嘅。 哦，咁系，咁通常系啲乜嘢体质嘅人会唔会话佢特别系容易喉咙痛呢个问题出现嘅咧？ 嗱，咁咧我哋讲啦，如果咧我哋瞓觉嘅时候夜瞓啦，咁样夜瞓咧当然容易有虚火，因为瞓觉咧就系我哋要降火嘅，即系啲能量咧去收翻落个神度。咁如果你我夜瞓啦，咁啲能量收唔到，咁于是咧。就好多積聚咗喺上部啦，尤其所以我哋會覺得我頭昏腦脹咁樣，咁所以局部咧又積聚曬一啲嘢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咦，好似即係有啲乾涸啊、眼乾眼澀啊咁樣，喉嚨痛啊咁樣啦。 你又真係犀利啊！我尋日夜晚夜瞓，我而家真係有啲眼澀喎、啊。 系啦，就因为阳气收唔到啦，咁你嗱点样处理呢？喂，即系我哋都揦嘢啦，咁样嗱，一咁今晚早啲瞓啦，对身体好啲啦。 知道， 佢已经俾息怒你啦，吓。咁第二咧，其实嗱，讲真，眼干眼涩咧系可以按摩眼睛嘅，即系眼睛有好多嗰啲嘅穴位咧，我哋系按摩咧。其实每日咧，你好简单嘅啫，你五秒到，你记得做五秒按摩啲眼睛咧，其实已经对眼睛好好，甚至咧可以改善视力嘅。 系咩？ 记得就做，系啊，好好噶， 哎、 可以试下。系啊，一得闲就做，系咪？即系尤其是你开紧麦，你都可以按摩下眼睛噶嘛。 使唔使话搓搓只手啊？可可嘅先嘅，你就暖暖地咁。 简单得噶啦，因为咧，你话搞到咁复杂咧，大家都做唔到，所以我成日介绍一啲咧系简单大家可行嘅方法嘅。 系， 咁而喉咙痛嗰度点算咧？咁样咁除咗头 又搓下佢啊，搓下个喉咙咁样啊？ 搓喉咙比较困难，因为你又要讲嘢啦，或者我哋即係好難去按摩到嘅，雖然你嗰時痛咧，就好自然我哋就會撳下佢嚇。其實頭先講啦，其實我哋凍親嘅機會大，即係我哋感冒通常我哋凍親好比較少，真係熱親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覺得咧喉嚨痛，咦、又可能已經 feel 到有啲覺得凍凍地啦，咁、呢個病嘅先兆，你應該點做咧、第一樣嘢飲姜茶。 我、飲姜茶，喂，姜茶都幾百搭喎，好多地方都用到佢。 系啊，我成日咧叫啲病人咧一定有姜茶喺屋企，可唔可以？尤其是即冲，真系比较方便，因为你病紧咧，你冇乜时间去煲啊。咁啲即冲咧，如果买到啲品质好嘅咧，系几好嘅，喺康门口啦。咁譬如你觉得冻，即系真系天气冻，你可以饮啦。作病你又可以饮啦。肠胃炎啊，哇，屙呕啊，你知有时哦呢排即系好多活动啊咁样，咁啲人食得比较滞咗啊，或者真系食错嘢啊，又可以饮。 哦，屙呕都得噶，原来 系啊，尤其女士。可能经期有啲唔舒服啊、不适啊，咁样又可以饮，咁所以咧，即系姜茶系百搭嘅，我觉得真系大家屋企要有啦。咁同埋你觉得唔舒服嘅时候，你可以饮杯姜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姜茶咧，佢有生姜啦，同埋系有黑糖。生姜同黑糖咧，都有一个咧可以滋养脾胃，最简单一个养脾胃嘅作用。因为我哋个脾胃好，我哋将啲食物咧可以变为我哋有用嘅气血咧，我哋先打到仗，可以强身健体嘅。 哦，明白。嗱，今日喉咙痛，我哋就 Terry 解释咗，就系因为可能嚟紧会有啲叫做病会出现啦。咁好似作病。病嘅时候就容易影响到我啲呢个喉咙痛，喉咙痛咧，其实如果我唔理佢，系咪通常都又会变成发烧啊、感冒啊？如果我理佢嘅话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我饮下啲姜茶嘅话，佢就压制咗我喉咙一唔痛，其实即系代表原本我会发嗰个病都已经俾我减走咗噶咯。 嗱，因为咧我哋喉咙咧基本上就系我哋嗱啲外物啦，外来嘅嘢入嚟嗰个叫通道嚟噶嘛，我哋身体嘅通道啊嘛，无论系食物好或者系即吸嘅空气都差唔多经过呢啲位置啦。咁所以咧，佢系我哋嗰个门神守护神嚟嘅。咁而家佢话俾你听有问题，咁我哋梗系要处理啦。你话我唔处理，我照样吃喝玩乐嘅话，一定病噶，除非你真系天生咁 強 壯啦，係係啦，天生異品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係凡人嚟嘅，即係我自己係凡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處理啦。咁你話我飲到姜茶，咁除咗姜茶都唔夠嘅，唔係話飲姜茶就大曬嘅，我哋仲要咧，真係早啲休息，同埋咧攞個暖包熱敷個肚仔，都係暖翻個脾胃。咁咧跟住去瞓啦，瞓覺。如果微微出少少汗咧，咁咧有機會咧，我哋搞掂咗呢個病。即係我唔覺得，即係第日起身，咦，我精神咗喎。喉咙唔痛，咁即係话呢我哋击退咗佢啦。 哦，咁呢个好好嘅表征啦。好啦，咁喉咙呢就好衰嘅，因为原来佢除咗喉咙会痛之外呢，喉咙仲会痕喎、喉咙痕其实又系咩事呢？系咪嚟緊又有病，定还是有其他嘅表征呢？ 但喉咙痕呢比较少感冒初起嘅，通常系感冒后期，咁就剩返啲喉咙痕啦，啲咳呀咁样，一痕又可能咳两声啦。嗱、呢、這个又是寒的表现来的。因为为什么会痕呢？痕呢就是呢，即是我们皮肤痕啊都好啦。痕就是气血呢行下停下窒下行下停下窒下行得不顺畅的表现来的。所以呢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我们那个 恢復期感冒嘅恢復期嘅時候，剩翻啲咳味嘅時候會喉痕啊，咳兩聲啊咁樣咧，就係因為咧。啲氣開始恢復行啦，但係呢佢又未至於好順暢，即係好勁喎，咁所以喉嚨會痕啦，同埋你會留意到呢你呢譬如所啖凍空氣呢就會覺得痕啲呀， 係呀係呀係呀，冇錯 冇錯，啲風吹埋你喉嚨而家有少少痕啦，咳啦咁樣，咁所以呢都係離唔開風寒嘅，咁所以呢呢、這個時候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嗰個喉嚨呢、姜茶又得 啦，姜茶啦， 系啦，同埋我哋咧真系要攞个丝巾啊，遮一遮嗰个喉咙啦。咁男士可以着啲有领恤衫咧，咁咪冇咁碍眼咯吓，遮一遮嗰个喉咙啦，就会比较好啲。 咁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系、是、当你开始喉咙痛啦，咁然后我就击退咗佢啦，击退咗佢之后，我又完全未好翻晒，我又会出现喉咙痕呢个症状，咁我就揾啲嘢护一护个颈啊，譬如丝巾啊咩都好咧，咁过多一两日就应该系完全击退咗佢咁样，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你咁講啦，你擊退曬係真係唔會痕㗎啦。咁但係咧，你未擊退曬咧，剩翻啲尾，你身體未夠強壯，即係唔可以一日搞掂佢嘅話咧，咁就會有啲可能有啲痕啦。咁、我哋就咁處理。咁當然頭先講啦，姜茶係一個最簡單，即係可以屋企常備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喂，真係唔掂喎，飲完姜茶我都係病咗啦，或者我第日都係發燒啦咁樣。咁就唔係姜茶唔掂，係真係我哋身體比較弱啦，個病太勁啦。咁、有時候我哋就要求醫㗎啦。 明白。我最後一個問題啫，就是喉咙干咁啊，点算咧？意思 嗱，喉咙干又两样嘢咯。 哦，系啊。 咁喉咙干咧就唔一定病先有嘅，咁啊，好多人都话哇，我即系佢唔觉得好感冒嘅时候都可能有喉咙干啦。嗱，干咧就代表咧津液唔够，即系话咧我哋身体嚟讲有气、血同埋津液嘅。咁咧津特别系津液咧就系滋润我哋嘅。我哋嗰、那个即系譬如你觉得皮肤好干咧，我哋系津液唔够啦。喉咙好干咧都系津液唔够。咁津液唔够源于咩原因呢？又是脾胃比较虚弱。 哦，又是喝姜茶得不得呢、這个 呢、這个姜茶都可以。咁但呢呢、這个比较长时间啲啦。因为你唔会、你譬如你皮肤干你唔会一朝一夕突然间干㗎嘛。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喝姜茶当然真係可以啦。咁亦都要呢，因为呢个唔係一个感冒期嘅，如果特别唔係感冒期嘅喉咙干嘅话呢，咁、我哋或者皮肤干呢啲等等你觉得个人好干，因为干呢唔係淨係喉咙嘅，通常皮肤都会干埋呀，即係觉得个人好干 嘅，原来係。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咩呢？你要强翻个脾胃，最好先饮姜茶啦，注意饮食，三样冻嘢唔好食之外，就一定要晒太阳。你要喐，你要喐咧，啲气血就会行，个脾胃又会喐咧，咁先能够做到啲气血出嚟，同埋津液滋润我哋嘅。 系，咁啊要记住啦，唔好谂住自己喉咙干，出去晒，越晒越干就唔啱。出去晒反而咧就可以提高翻我哋身体嘅能量啊！咁啊呢啲希望听众啊帮到手啦。好，唔该晒 Terry， 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城昌道一号近香港儿童医院一个地盘喺寻晚十点几发生火警，地盘兴建中嘅一座大楼近住天台位置起火，烧着木板等嘅杂物。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而消防在接报之后派出两队医务队和开动两条喉灌救。火警在大约三个钟之后救熄，火警期间无需疏散，亦都无人受伤。警方拘捕一名52岁男子，涉嫌同全港多宗店铺盗窃案有关。警方上个月7号接获报案，指黄大仙区一间连锁零售店有保健品怀疑被盗去。警方进行情报搜集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寻日在区内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盗窃，他正是被扣留调查。调查显示，这名男子涉嫌同上年11月20号至到今个月4号全港多區發生的16宗店鋪盜竊案有關，涉及總值大約41,000元的貨物，包括保健產品和藥物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離開突尼斯，轉到多哥進行訪問。新華社報道，王毅在抵達洛美國際機場時，專程前往迎接的多哥外長迪塞向王毅說， 多个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多个政府已经专门发布公告，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多个完全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后，转到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在当地星期二晚乘搭包机抵达都柏林，爱尔兰环境、气候与通讯部长兼交通部长瑞安以及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何向东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说，中国和爱尔兰建交45年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特别是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共同推动下，中外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而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曾大屋。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果栏。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咁仲有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星业居一带车多。而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咁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泥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当然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那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一次呢，小明过马路一一冲红灯，咁被警察呢就捉住咗。警察就问佢啦，你冇见到红灯咩？小明话有啊。咁警察就话啦，见到你仲冲？小明话我见你唔到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开波啦！ 港台电视继续为你直播本地顶级篮球赛事， 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季后赛四强，仲有啲咩精彩赛事？ 1月16日星期二晚上6:55，四强第一场，满贯对康人福建； 星期四晚上6:55，康人福建对满贯嘅四强第二场。 关注更多本地顶级体育盛事，港台电视32为你现场直播。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第五台嘅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随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 Vicky， 系系，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小白， 然之后再推翻俾你，对唔住， 佢红霸咗支麦， 威霸， 系啊，咁啊直播室齐晒人啦， 系啊，今日系第一次行路翻工啊，好多年冇试过行路翻工呢一种感觉，好开心。 哇，你有十年冇住过喺 附近咯， 电台附近 啊，系啊，都好开心啊，翻翻嚟九龙塘呢一区都好开心， 梗系。 是不是可以多多见面， 这么近这个工作环境还好一点 但是看不到你们不过已经有同事呢他说他的车经过我家的屋苑、 啊、 他就留意一下是不是特别多箱的屋就是我然后拍了我张照片又是被女儿出卖了他说有两个小孩在跳舞我估计是你的家来的 吓出来呀 等下先，咁快俾人知道 邊個同事咁無聊去影你屋企啊，大佬？ 唔係二台嘅同事咯，我只可以講。 好搞笑喎、 啊！多謝同事嘅關注啊！ 哇，我唔得啊，我唔可以住呢啲，我唔可以住呢啲地方啊，因為我唔可以俾人哋睇到我屋企係點樣啊！ 唔好重演呢個晾衫事件喎、 啊， 你 係啊！我就諗住要啲背向香港電台嘅停車場噶啦、啊，以為冇事啦，點知原來大家啲車都會經過我。 好，等我朝頭早撒鹽花先，大家唔好經過侯嘉明喺屋企著得好小布啊，又唔拉。拉窗帘咁样， 你会发恶梦噶。你唔好以为有着数啊，有望到嘅。 讲笑，讲笑，讲笑。 系，哇，其实讲开咧，近排都有好多好开心嘅事啦。譬如话，寻晚去食饭啦，咁喺席间都有啲主席级嘅人马咧，都系听住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 ，Young Man，Hello，Hello， 同埋好多都系近排嘅听众朋友咧，都系好关心我哋啦。尤其是喺岁晚新年期间咧，都会好关注我哋啊。嚟紧会唔会有机会派下利是啊？又话你哋农历新年啊，有啲咩新愿望啊？咁倾下偈嘅期间咧，都发觉大家都开始对。呢一个农历新年嘅气氛咧嚟紧啦， 有 嘅学校又开始安排啊，到时咧有维园嘅年宵啊，其他唔同嘅年宵又可唔可以出团去观察一下，有啲学习嘅历程啊咁样样，甚至乎有啲朋友咧觉得系唔系要开始要清定啲嘢咧，准备下岁晚之前做个大清洁咁样样咧，咁嗱，譬如话官方嘅。食环署全新展开今年嘅岁晚清洁大行动咧、 哦， 今日开始啦。因为为期21日嘅呢一个大行动咧，都好多嘢会发生噶噃。咁、哦、啊，都同大家提一提先啦。首先，食环署会做啲乜嘢嘢咧？第一，佢哋会加强清洁佢哋下嘅设施啦，譬如话公众嘅街市、熟食中心、公厕同埋垃圾收集站等等咧，都会系加强清洁嘅工作嘅。咁、而另外咧，亦都会根据翻唔同嘅情况啦，譬如话啲防治蚊患啊、鼠患嘅工作又会加强啦。咁大家都知道近排都开始着紧呢个垃圾征费啦，胶袋方面嘅一啲小市民咧，都会系好期待住啊，究竟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所以咧都会按翻住实际嘅情况，点样可以睇翻？咦，其实啲临时嘅垃圾或者系废物收集站嘅数目够唔够大家用咧？会唔会系呢轮都真系经过嘅时候个观察又有少少嘅改变咧？ 系，其实我自己去行过好多，譬如横街窄巷嘅时候，又或者喺街市、湿街市，甚至乎系啲地摊嘅位置咧、我都发觉食环。第一，佢哋嘅人手都几充足，我觉得。第二就 系 因为好多时咧，佢哋又影晒相啦，亦都对嗰啲叫做小贩啊，或者对啲档贩咧，咁佢哋嗰个监管都几严格嘅。咁、如果我系一般市民嘅话，我真系会觉得而家喺路面上边咧，的而且确系干净咗好多，而且条路咧。 闊咗好多，即係以前我哋行過一啲街市位置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係啲攤檔咧擺曬出嚟噶嘛， 係啊，又霸 曬啲位啊，係啦。咁而家地咧唔單止係乾淨，而且咧仲闊咗好多，咁係安全咗。咁但係就真係要辛苦啲檔販啦，因為佢哋入貨啊，或者佢哋嘅貨源咧呢方面，佢哋就要調配得好啲啦。 係啊，我自己就啱啱搬完屋啦，所以個觀察咧就係在於啲大件家私嘅處理啦，都真係見得到咧。就算係我哋附近呢一度嗰啲大型比較少少嘅收集站咧。多翻啲真係大型家私，譬如啲床褥咧，今日經過有一張， 哦、 又或者係啲真係櫃類型嘅一啲大件嘅家私咧、都真係呢輪見多咗、見密咗。 係、或者你可以睇下啦，年近歲晚咧，每每都有嗰啲旋轉叫做交易啊、拍賣平台咧， 二手平台。 通常咧有啲勁平嗰啲按摩椅啊，可能啲人咧大屋搬細屋咧，將按摩椅搞唔掂咧。我真係覺得按摩椅呢樣嘢咧買翻嚟啊幾萬蚊啦。卖出去几千蚊，甚或乎几百蚊添，仲要自备大只佬，所以大家有阵时买呢啲大型嘅家私嘅时候，都值得反思嘅。因为你四月一号之后开始垃圾征费啦，呢啲咁大件、咁大型嘅垃圾咧，咁啊征费就无可避免啦，更加咁。所以喺你每次消费买家私啊、买大家电嘅时候咧，你真系认真谂一谂、即系如果唔坏咧，我估都。真係會少咗人，好似舊時，即係話啊個電視呢好似有少少雪花啊，成個換咗佢。你知香港始終係一個物質幾富裕嘅城市嚟㗎嘛，好多人都會傾向係咁啦。啊個 4K 都唔係 4K 嚟嘅，得返2K、3K 換咗佢啦，即係舊時一定係咁啦。咁但係我估計依家有多咗呢、這個叫做要俾呢個垃圾徵費嘅考量之後呢，我估大家啲嘢可能有機會都要用耐少少。 維修囉，我自己就算屋企电视坏咗，都会选择先维修。 唉，冇得维修噶，依家 有噶。 你攞个电视去维修，啲人会同你讲话白生你买过个啦，因为啲 parts 咁你唔系去翻原本，譬如我过咗保养，你唔去翻原厂嗰度噶嘛？咁有其他师傅会帮你整噶嘛？ 咁、可能要喺坊间嗰度会物色啲师傅咯。但系啲师傅都慢慢 系，又或者睇下你自己买开嗰个供应商，佢会唔会多翻啲所谓以物换物嘅行动咯？ 系啦， 即系嗰啲旧电视你攞去回收嘅话，你买个。部新嘅电视有个折扣优惠啊，咁虽然可能即之后会加翻嗰个转嫁俾消费者嘅一个小小嘅征费啦，咁但如果系有类似嘅服务嘅话，我谂都会多咗市民去选用。 不过即系讲开维修呢样嘢，其实喺香港咧好多嘅家电以至相机啦，其实佢个维修部已经唔喺香港。就算你想维修，可能嗰个旧家电咧都要寄翻去内地啦，或者喺东南亚地区帮你维修咯。咁嗰个运费其实又系转嫁咗落消费者，所以有好多。方方面面嘅考量咯，呢一样嘢都系。 其实除咗大型家电咧，我最近发觉呢几日啊，出去做嘢啊，甚至翻屋企嗰阵咧，我系发现咗咧少咗好多垃圾桶啊。本身咧，你知道谂住啊，行过嗰条街咧就有个垃圾桶，你知噶啦，行开谂住过去抌垃圾啦，少咗，真系全条街都少咗好多。本身有一啲垃圾桶喺度嘅，或者系两三条街先有一个咁样，咁可能就系而家都垃圾桶方面啊，都会少咗好多，大家都要带定个胶袋。即系待定自己啲云吞啊， 好似预战在言咁啊！睇翻咧，即系环保署方面咧都有讲啦，即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都有讲话，大家都开始紧张啦，咁啊，往后嘅日子咧会加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宣传一下啦，咁样。咁当然啦，宣传或者贴地系重要嘅，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大家开始咧要警惕咧，唔好乱。抌垃圾啦，咁所以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建议咧个全民监察嘅系统啦，咁啊环保署咧表示市民其实可以致电一个热线咧2838311咧去举报一下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啲人咧系乱抌垃圾啊，或者即系求其攞住张台啊攞落去楼下个橙色垃圾桶隔篱抌咗就算咧， 都摆唔入就摆喺隔篱以为抌咗啦， 系啦，其实可以举报嘅，咁我估咧往后估计咧往后咧呢啲橙色垃圾桶啦，即系传统橙色垃圾桶隔篱咧，应该会有翻啲叫做镜头同埋 CCTV 嘅，咁啊睇下你有冇违规抌垃圾咯吓。 啊，讲开垃圾桶呢样嘢咧，头先 Vicky 都有观察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因为咧我记得好多年前去日本嘅时候咧，就好有呢个感觉啦，就系咧点解咁耐都冇垃圾桶嘅，行咗成几条街都揾唔到一个垃圾桶，点解但系人哋啲街可以咁干净，冇乜垃 垃圾桶，但反而乾淨咗嘅，跟住就自己攞住啲即係核突嘢啊、鼻涕啊嗰啲咧，就行好耐都唔知抌去邊度好。呢個係我好多年前去日本嘅觀察。其實日本係點做到咁樣？ 佢哋咧好多年前而家呢一方面嘅教育啦，咁佢哋如果抌唔同嘅傢俬或者抌唔同嘅物料嘅時候咧，或者嗰啲叫做資源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分唔同日數去到抌噶嘛。咁如果你話喺街嘅時候，佢哋咪好少垃圾桶嘅。咁但係佢哋嘅文化咧，就的而且確會係將垃圾就收喺自己嗰度，或者你成班朋友咧去出去玩嘅時候咧，咁啊唔知點解總係會有一兩個人咧。佢哋係會有啲袋喺身嘅，咁嗰啲袋咧亦都專係擠垃圾嘅。咁譬如大家食糖或者有少少垃圾嘅時候，咁啲糖紙點算咧？咁通常都會有一個咧就有垃圾袋，跟住會自己攞隻手出嚟，你俾我擺埋落嚟我嗰度，咁一次過抌曬佢。咁呢個文化係的而且確係慢慢就培育出嚟嘅。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嘅文化嚟㗎。 同埋吞前一步咧，我覺得譬如日本以至內地啦，或者台北啦，我都覺得做得好好個垃圾個分類啊。即係佢哋咧會，譬如去日本民宿旅行啊，小華就知道，即係你可能有啲垃圾你攞咗去民宿嗰度，你咪好中意有好多唔同包裝紙嘅，咁咧你要分門別類啊，或者你飲完啲樽咧，啲日本嘅朋友仔會沖翻乾淨個玻璃樽，跟住玻璃樽還一袋，跟住到回收嘅時候就成袋玻璃樽咁樣攞去回收咯，或者紙盒嘅飲品或者膠樽嘅飲品，佢哋都會攞水沖一沖。 所以佢哋喺個廚房入邊咧已經有幾個垃圾桶，係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幾個垃圾桶嘅，咁如果大家有去过日本民宿嗰度住嘅时候，你就应该会见过嗰一啲嘅垃圾桶。如果民用嘅系点嘅样啦？ 即系我哋就哇点算啊？咁嗰啲日本朋友仔会教你一次，你呢个咧就要放喺呢度嘅，咁样嗰个嘅嗰度嘅，咁样你要冲一冲佢嘅。 其实即系我哋叫佢哋嚟讲外国人啦，我哋去到住嘅时候啦，佢哋都有个好头痛嘅问题，就系因为我哋其实系做唔到佢哋嗰只分类。个原因就系例如头先阿欧所讲嘅纸包饮品，纸包饮品其实要将佢嗰层石子撕出嚟嘅，咁我哋就净系会谂，可能冲干净咗咁就 OK 啦。 仲要系冲干净出边啫，揿扁咗就以为搞掂噶啦嘛。 系啊系啊，其实我系会剪开佢，跟住就系再冲再搣，跟住先可以再将佢分类。就算你系讲紧嗰个我哋嗰啲樽装嘅汽水饮品咧，咁我哋嗰个纸又要分开佢啦，个盖又系，其实好多嘢都要做嘅。咁嗰个先系真系做到一个几理想嘅，即系为回收咯。 仲未讲厨余机， 系咯、啊， 又头先讲咗嗱，垃圾分类系我觉得嚟紧一定要。大家要學識嘅一樣嘢嚟㗎啦，咁頭先小白講嗰個係好啱啦。究竟香港個垃圾分類要分到幾仔細呢？我都唔知嘅，暫時即係主持人都唔知嘅。咁要睇下之後嘅指引係點樣啦。咁但係你大類可以分啦，即係譬如你金屬鋁罐。即系黄铝罐、啡胶樽嗰啲，你由细听到大概咁样分，就应该帮得到呢、這个叫做回收垃圾嘅方面嘅人去手咯。 系都感觉上咧，系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心态咧，就系老师系有教嘅，咁但系咧未到考试期间咧就未开始温书啫。 系啦， 差唔多噶啦，系当系小测嚟紧啦，好冇？嚟紧就会考试啦，四月份就大考啦。 要攞啲鸡精书出嚟读下噶啦， 间唔中咪下啦，好冇？间唔中温下啦，都 OK 嘅，信你。有信心 ，OK， 大家可以做得到嘅。 just someone. Find time, unwind you and I under the sun. I think strongly about that special someone. Only thing she cares about is whereabouts. Eye contact, she stared me down. Wanna wear me out. She said it without saying it. We laid out from a planet. We take trips and she'd tell it. Feeling East Coast town. I got airplane tickets with your name on them. 我哋史上第二个男士主打嘅时装 show 摆到嚟我哋香港尖沙咀海旁度做，真系一件盛事啦！咁原来咧，今朝早嘅香港时间咧，又系佢哋一个新嘅秋冬季啊，一个新嘅 collection， 好似兴格仔喎咁。 系啦，就系呢一间公司咧，又系佢嘅 Pharrell 咧负责主导嘅呢一个新嘅 fashion show 啦，喺巴黎啦，今次都系将香港咧同巴黎好似变咗系同 grey 咁样样嘅，喺选址上面好犀利。当然佢哋系嚟香港呢一次 fashion show 嘅主题作品 Airplane Tickets。 晨光第一线 ，Vicky。 今日咧同大家睇咗就系2024嘅健康趋势啊，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睇下就系我哋饮食上面啊个餐饮趋势喺边度咧？咁、其实今次呢一个2024嘅餐饮趋势咧，都系嚟自美国嘅有一啲嘅品牌销售嘅公司啦，同埋有一啲咨询公司，甚至系市场饮食市场嘅研究人员嚟到去推测出嚟嘅。 好啊， 咁有三方面咧都值得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咁就系首先第一咧就系、因为疫情关系啦，大家多咗咧喺屋企。食饭啊吓，就少咗出去食饭嘅。原来咧呢一个趋势咧喺屋企食饭呢个趋势咧，都会延伸到去2024年。就系咧而家我哋多咗就系关注我哋嘅身心健康啦，甚至咧系我哋嘅饮食文化咧都会系着重于健康咗啦。不如自己煮多啲啦，甚至系有个研究指出咧就话，原来超过50% 嘅千禧世代咧唔出去食饭噶啦，我宁愿喺屋企咧度煮嘢食。咁所以咧， 真系噶香港啊， 喺全球。全球千禧嘅， 我又見唔到係咁啊！因為喺香港，我就見唔到係咁咯。因為好直接嘅，你如果啲千禧世代係買餸煮飯咧， 係 咯，第一小白見好多， 船仔都係見佢成日食米線啫咯， 係啊！你而家嗰幾大外賣公司都幾多生意啊嘛？ 但係唔係啊？我阿妹咧，佢係真係二千後出世嘅，佢而家咧真係多咗喺屋企。我見佢係成日經常咧自己煮完咧就影俾我哋，即係我哋屋企。个 group 度啊，我今日煮咗啲乜嘢啊？佢自己搵食嘅做， 即系佢系好健康嘅。 系啦，佢 可能同男朋友食咧， 唔系自己煮嘅，自己食嘅。系啦， 我都发觉有啲即系个价钱比较贵啦，但系嗰啲服务咧就系你有一包预先准备好嘅送菜，咁就送到系去你楼下嘅。咁然之后你就自己可能当一个 meal prep 啊，佢哋叫做，咁就系当一个星期嘅一个订单，咁就会一个星期每日三餐就送一个盒俾你，你就自己喺屋企咧半煮啦。佢有啲系准备好切埋噶啦，咁你自己即系摆。落个锅或者摆落啲器皿嗰度去整咗佢嚟翻热嘅啫，咁都几多人系即系本身可能系白领为人啊，或者系佢份工本身个薪金都唔错，咁佢又对自己嘅健康有啲要求，就会选用呢一类型嘅服务咯。 系啊，其实有好多外送嘅服务，好似啱啱阿嘉明咁样讲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形式，令到大家咧就系、我究竟点样可以喺屋企度煮嘢食，而唔系去买外卖，甚至系出边食嘢咧？其实呢个在家烹饪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系一个新嘅趋势嚟噶。其实咧都有呢個咧 hashtag 啊，我哋好多唔同嘅相啊，甚至係 video 都會有 hashtag 噶嘛，而家就係一個井，咁咧就係 search 就係打個 cooking c o o k i n g， 究竟有幾多咧？喺過去呢三年啊，係總共超過咗600万嘅影片啫，即系未计相，净系 video 影片就已经 hashtag 咗呢一个嘅 cooking 咧，就系已经系超过600万次，即系成为咗大家呢一个搜寻，甚至系咧我 save 呢条影片之后煮嘢食嘅都多咗好多，即系其实系多咗好多就系 我哋三个最冇本钱讲呢啲啊，小白有得讲 cooking 比较劲啲咯，小白煮嘢食系啊 save 啊小白嗰啲 cooking 嗰啲嘢吓，系啊，可能真 系饮食。 即系可能都会 有呢个流量密码小白会 系啊，要啊要啊，要做翻多啲。 咁你玩晒，你又助勇，即系有小朋友啊，流量密码嚟噶嘛？ 宠物 煮嘢食又系，宠物又系，唔系宠物少咗摆嘅呢排，摆咗煮嘢食多啲啊。 疫情期间行山已经玩完一转啦， 系啊， 哇！你系枕住都唔同佢高峰，好犀利。 系就好啦， 系你唔系你应该随季度而转变， 系咯， 随季度而转变咁样，同埋有时令嘢咁样， 系啊，跟住俾嚟紧农历新年啦， 整啲年糕 食啲咩咧？ 系啦， 系咪又系我今年我又整发糕先？ 你人你整糕啊？系 我上年咪整咗发糕嘅，我今年都整。 喂，上年嗰个发糕咧，我估今年要再发啲啊，因为恒指啱啱掂到个十四年低位。 大 即系发啲唔该，麻烦发啲，可以嘅话送埋俾听众，可以嘅话同埋我哋睇，如果有机会神光拜年团， 系喎，可以整下呢啲， 等啲听众都发发声啊，真系哇， 系啊，所以而家咧有好多食谱啊，甚至烹饪嘅教学咧都系大幅提升咗，其实从而咧系令到咧唔单止系煮嘢食啊，系令到咧提升咗个人生活啊。即系啲人会觉得，诶、你煮嘢食，诶、好似都几有品味咁样。 系咪真系噶？ 系啊系啊。 等、 啊、 我要搞搞佢啦，呢、這个又系。 系啦、啊，跟住、啊、之后就快讲埋，仲有啲乜嘢嘅趋势啦？二零二四，其实咧原来嚟紧咧亚洲热潮咧就系嘢食亚洲热潮咧个趋势都会喺二零二四咧系慢慢咁样去 build up、哦。其实系点解咧？即系随住我哋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娱乐啦，都系传递咗一啲嘅亚洲嘅文化啦。即系譬如好似有韩国嘅女团啦，甚至乎系诶、我哋首位亚裔嘅奥斯卡。卡影后杨紫琼，多咗好多人咧喺娱乐上面咧，知道咗好多亚洲上面嘅一啲饮食文化，所以其实咧喺譬如好似喺 New York 啊，多咗好多唔同嘅就系、是、中国嘅超市啊，甚至乎咧就系、是、有好多诶喺、外国中秋节我哋会做啲咩啊？就係、是、燒烤啦，原來多咗好多喺紐約咧，都多咗好多呢啲嘅燒烤店鋪出現咗，係啦，所以亞洲食品嘅市場咧，都係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嘅，咁唔再淨係局限於淨係喺唐人街先會見到嘅，其實喺全球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亞洲嘅飲食文化啦。到最後咧就係其實大家都著重咗啦，啱啱有講就係身體健康啦，所以咧大家都會選用咗就係好多真材實料，即係唔再食咁多咧即係加工食物啦，即係譬如自然發酵啊。一啲嘅冷榨油啊，优质嘅食材为主，都系大受欢迎，都系嚟紧咧呢个2024年嘅一个新嘅趋势，都系希望大家就系食得健康啲， 拥抱健康都系好嘅。即系我自己一个目标就系今年少啲病啊， 系啊咁， 系啊，真系二三年咧都几病，我睇二 自己煮多啲，好健康啲， 知道，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呢、這个环节咧，阿 O 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睇下个大市点算啊！咁啊，其实早晨啊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点解讲点算咧？哇，琴日无啦，港股都跌咗350点，咁啊，真系落翻去16000点楼下啦，咁啊，收报15865点啦。咁睇到其实好多大行睇法都相对审慎啲啊，吓咁啊，连咧港股入边相对强嘅，讲紧腾讯啦，都俾大行削一削佢个目标价。咁睇嚟，即系成个蓝筹股入边，得中移动系。 即係喺幾條移動平均線之上嘅。咁Kenny、Gavin 你去分析下啦，究竟港股幾時先可以否極泰來啦？今年咧十個交易天咧就跌咗九個交易天，十開九跌。咁幾時會好翻啲咧？咁啊，交俾你講，唔該曬。 好啊，我覺得就港股咧，如果以恆指計咧，就真係弱過弱煲啊。其實就真係咁啊，即係當然我哋睇節目都成日講啦，就睇你個別股份計嘅，咁亦都有啲唔係咁差嘅，譬如啲公用類股份啊，或者啲高息類股份方面咧，其實過往嗰係個零兩個月嘅話咧，都有累積係雙位數字嘅升幅嘅。咁但係就如果成個恆指計，即係頭先你提到啦，嗰啲係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全部咧都慘不忍睹啊嘛。咁呢啲嘅股份方面咧，就佢哋嗰個係股即係個 rating 啊，個比重方面咧喺恆指都係比較重嘅。咁所以佢哋表現不濟嘅話咧，就一定會影響恆指嘅表現啦。咁而實上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少嘅，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港股咧。同內地經濟都有啲似，就是、面對緊一個信心上面嘅問題啦，就唔係一個單純一個係 PE 啊，或者單純一個係企業盈利啊嗰啲咁嘅情況問題啦，而係一個係信心問題。 嗯，咁我哋 應該要做翻一啲嘢咧，就係、是、要即係推動翻個信心。先至可以有機會咧，令到一個指數做翻好咯。 係啊，尤其是早兩三日仲講資產增值税，我估大家都有少少嚇怕咗啊嚇。 係啦，依個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去提出啦。當然阿財爺就話係依個研究啫，咁但係咧。有時即係政府官員講嘅言論嘅話咧，都會引致市場有啲擔心噶嘛。即係你唔會話無啦啦就係冇嗰個意圖就研究一啲嘢噶嘛。咁依個咧就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市場氣氛。尤其是而家喺個疲弱嘅環境之下嘅話咧，我覺得應該講翻啲振奮人心嘅説話好啲。 冇錯，完全認同阿會長嘅講法。咁啊，講啲開心同埋樂觀積極嘅信號啦。咁世界經濟論壇嘅年會咧喺瑞士嘅。达沃斯咧就揭幕啊吓，国务院总理咧李强咧，琴日发表讲话啦，预计咧2023年啊，中国嘅经济增长即系 GDP 咧喺 5.2 左右，咁即系补到五，咁啊提早送一送个贺礼，今日有冇机会就系大家睇个内地嘅经济数据都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带动 A 股好，咁 A 股好啊。港股都唔会差得去边啦，以至其实咧过去嗰几个交易天，你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内需股咧，都真系都几核突啊！去到52周啲低位，因为啊 ，Kenny 同你做节目都有讲，你话啊，依家都系行紧消费降级，但系冇理由嗰啲喺蓝筹股入边啊，譬如做牛奶啊，或者做即食面啊嗰啲都搞唔掂噶，唔系消费降级嘅咩咁样？咁但系见到即啤酒股啊嗰啲，哇，即系同个高位都遥不可及咁样。Kenny 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嗱，即系当然，如果内地经济系好嘅。當然對環球即係對港股或者對環球經濟都會有幫助喺度嘅。咁尤其是港股咧，同 A 股嘅 correlation 咧個相關係數差唔多接近一嘅0.9幾嘅。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內地股市係好嘅，流動性係充裕嘅話咧，當然對港股咧即係唔多唔少都係有個幫助喺度。咁但係頭先你提到一樣嘢就話。一啲內需消費類股份方面咧，其實嗰個過往一年咧個跌幅都幾勁嘅，即係譬如好似啤酒咁樣，或者係頭先講嘅蒙牛嗰啲咁樣，都係跌得多嘅。咁其實佢哋基本上咧去到一啲市盈率咧都係講緊十倍松少少噶啦。咁如果以過往嚟講嘅話咧，係有品牌嘅一啲內需股份方面咧 ，trade 20多倍 PE 嘅話咧都係閒閒地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啲有品牌不但止仲要係龍頭喎，譬如你蒙牛啊，或者係 孔師傅 潤啤啲嘅話咧，其實都係嗰個 sector 裏邊一啲龍頭品牌嚟噶嘛，頭部嘅品牌嚟噶嘛，都係 trade 得咁低嘅 PE 嘅話咧，咁呢個就反映翻全球市場咧對於中國嗰個係睇法，就係一個降級啊，一個評級嘅降級喺度。咁呢個咧就係聯繫翻一個宏觀經濟面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個宏觀經濟咧係一個話。增長得好好啊，或者係好樂觀嘅時間嘅話咧，咁你自然願意俾一個高嘅 premium 去嘅。但係調翻轉咧，如果對宏觀經濟睇法咧不明朗嘅、審慎嘅，咁你自然就成個country 即係成個國家嗰個係比出個 rating 咧，都會係有個下降喺度係。咁所以就形成咗啦，就係話就算你啲頭部企業嘅話咧，都面對緊一個係即係劈估值嘅問題喺度。咁呢個就係翻翻頭先講嘅嘢，就係話要即係去點樣 kick start 翻咧一啲國際投資者咧就個信心啊。咁同埋亦都係要推動翻咧內部咧都推動翻啦啲民營企業啊，同埋一啲係 普通嘅一般百姓市民啊，點樣去推動翻佢哋出嚟做消費啊，做資本投資咧？咁呢個係首要嘅。所以大家成日都啊，而家等緊就係內地方面咧，會唔會再做一啲貨幣政策啦？包括可能會唔會月底之前咧就降存準率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咧，最重要就係話咧，要點樣去恢復翻信心咧？個效用咧會多過貨幣政策咯。 嗯，同埋喺個吸引外資嗰度，咁見到琴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先生咧都喊話啦，話選擇中國市場咧唔係風險嚟嘅，而係機遇啊嚇！咁啊，中國咧敞開懷抱歡迎咧，世界各地嘅企業咧繼續投資中國咁樣啊嚇！咁啊都吸引翻外資啦，咁啊大家都派下定心丸，咁 GDP 如果可以有增長 5.2， 應該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度喺度嘅。咁啊睇下今日港股嘅情況啦，即係都近排都風高浪急噶啦，咁啊所有股民都睇實股市嘅變化。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 鄧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下个礼拜再听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的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吞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缺高，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信或逆境点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依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狮子山那缺高，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信或逆境颠簸间，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依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 国情家情亲情都在歌词入面体现到啦，佢系邝美云啊，有呢首作品《家》。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喺呢个复杂多变嘅经济环境之中，踏入2024年，相信大家都非常之关心全球经济发展走势。一年一度嘅金融界大型活动亚洲金融论坛 AFF 就将会喺下星期举行，为大家提供前瞻性嘅分析。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伍真荣先生为我哋介绍一下今届嘅论坛噶。早晨 ，Johnson。 早晨，斯芬。第十七届亚洲金融论坛 AFF 就将会喺下个星期三同埋礼拜四。即是1月24日和25日就会以全面实体形式就在湾仔香港会议中心那里举行的。咁作為2024年區內首個年度金融同埋商界盛事咧，今屆係將會以多邊合作同普新天為主題。喺而家咧咁複雜、咁多變數全球經濟環境底下咧，希望咧就可以抱出一個穩定、可持續同埋具包容性嘅發展模式。今屆陣容咧其實非常之鼎盛㗎，咁會有超過100名演講嘉賓啦，咁包括世界各地極具影響力嘅財金官員、國際金融機構啦，同埋多邊組織、企業嘅領導人等等㗎。 Johnson，今届 AFF 的议程安排上面有什么关键重点是不可以错过呢？ 头两天的论坛就会涵盖很多场讨论环节和工作坊啦，当中是包括了主题讨论、政策对话、专题午餐和早餐会啦，以及专题工作坊。第一日举行主题论坛和政策对话呢，还吸引了很多位包括东盟啦、中东啦、欧洲的财政部长、多边组织和国际金融商贸机构的高层会出席。两日专题午餐会呢，亦都邀请了两名知名的演讲嘉宾，分别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的主席 Jeffrey Sachs 教授，和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Douglas Diamond 教授。前者就会探讨一下疫后整个经济环境，剖析最新复苏的局势，带出全球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作用。咁而后者咧就会分析一下未来经济嘅风险，解构一下应对结构性金融危机嘅主题噶。咁环球经济瞬息万变啦，咁因应最新嘅市场机遇同埋行业趋势咧，今年嘅论坛咧会特别设立中国机遇同埋投资长慧眼两个讨论环节，仲会继续举办一直好深受欢迎环节环球经济展望、环球视野、明日对话同埋路边对话环节嘅。当中咧，投资长慧眼就系一个全新嘅环节，汇聚国际知名嘅机构投资长啦，去分享佢哋喺投资领域嘅独特见解，讨论一下喺投资前景尚未明朗嘅时候咧，个资产究竟应该点样配置啦，同埋分析一下当前宏观经济下嘅投资趋势。咁受邀请知名讲者咧，包括咧发兴嘅主席 Lorenzo 啦，有 Franklin Templeton 首席执行官同埋总裁啦 Jenny Johnson 啦，仲有桥水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嘅联席首席投资官 Bob Prince 啦，郭碧合伙始创人曹家泰啦，厚朴投资嘅始创人兼董事长方风雷啦，仲有汇丰投资管理行政总裁马礼豪，宝城集团嘅执行总裁华康尧等等嘅。 Johnson 啊，亚洲金融论坛除咗有论坛部分之外，亦都有一系列嘅展览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咁 AFF 嘅现场咧就设有好多个展览环节嘅，预计会汇聚超过140家嚟自本地同埋环球嘅展商同埋国际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初创公司、投资促进机构同埋赞助机构。当中我哋咧特别设立咗金融科技专区啦、FinTech Hong Kong Startup Salon 啦，同埋 Innovation Salon 去展示新代嘅金融同埋商业理念啦。咁希望就支持初创发展，为佢哋提供营商同埋融资嘅锦囊。至于全球投资机遇专区咧，就将会汇聚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嘅投资机构啦，去探索一下环球投资嘅机遇嘅。 既然咧有来自本地同埋环球嘅展商去参与，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系更加容易揾到合适嘅投资机会呢？ 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同埋香港嘅创业私募投资协会咧，就会继续多年嚟对环球投资项目对接嘅合作嘅。咁今届嘅 AFF Deal Making 咧，就会预计大概咧系200位环球投资者啦，同埋400个嘅项目去参与嘅。咁透过对接平台咧，就进行配对同埋安排咧一对一嘅会议。咁而投资项目咧，就会涵盖咧包括金融科技、环境能源及环保科技、医疗科技啦、新科技啦，同埋消费品等等嘅重点行业嘅。咁喺论坛结束之后咧，参加者咧仲可以继续喺线上进行配对同埋会议啦。咁啊，为期3日嘅，直至到去1月30日。 而另外，随住咧今年以全实体嘅形式嚟到进行，唔知大会又会为来港出席嘅内地同埋海外嘉宾提供一啲点样嘅特别安排咧？ 今届 AFF 咧系会预计吸引超过3000位嘅金融同埋商界精英参加啦。咁当中系有唔少系嚟自海外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盛事咧，致力讲好呢个香港 故事嘅。咁大会咧就会同多个机构咧，包括咧旅发局系联定，为呢个境外嘅与会人士咧系特设一啲旅游、美食、购物嘅优惠嘅折扣同埋礼遇咧，系鼓励佢哋咧就系把握喺论坛以外嘅时间咧，亲身感受下香港嘅活力噶。另外2024年的国际金融周 IFW 啦，就会在2024年的1月24号呢亦都会全面展开的。咁我哋总共有超过20个的合作伙伴的活动，涵盖了全球金融和商界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包括私募投资、另类投资、永续投资、家族办公室和女性赋权等等的议题的。希望为 AFF 的与会者呢就提供更加多的交流机会呢和创造行业的协同效应的。 AFF 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呢，大家记得在1月24至25日咧就去参加啦，一齐咧把握市场脉搏，创造商机。今朝早唔该晒 Johnson， 唔该晒。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深化对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愿意同欧方一起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妥善处理分歧，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中方愿意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欧盟产品，亦都希望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双方双向而行，推动中欧贸易更平衡发展。李强又希望欧方在经贸问题上做到公正、合規、透明、公平對待中國企業，審慎出台限制性經貿政策和使用貿易救濟措施。雙方要加強教育、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對話合作，加速恢復人員往來，為中歐關係注入新活力。美國波音公司委任美國退役海軍上將唐納德作為獨立顧問，領導全面審查波音商用飛機的質量管制體系。波音表示，唐納德和一個外部專家團隊將會向波音高層和董事會航空航天安全委員會提供建議。美國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機今個月初在空中發生事故，機艙側面一道內嵌式應急門脫落，飛機隨即緊急降落。美國聯邦航管局其後下令暫時停飛由美國的航空公司營運或者在美國境內營運的波音和型號客機。隨後全球多間的監管機構和航空公司亦都宣布停飛那個型號的飛機。美國阿肯色州前州長夏蔭森決定退出總統競選。夏蔭森在首場共和黨黨內初選表現不佳，他說自己對前總統特朗普的批評並未受到選民認可。中西部艾奧瓦州在當地過去的星期一舉行共和黨黨團會議，是2024年總統選舉首場的初選。根據州內共和黨官網，特朗普在這場初選之中以明顯優勢獲勝，夏蔭森的得票率排第六，較早時得票率排第四的印度裔企業家馬斯亞米已經宣布退選，表示將會支持特朗普競選總統。下一場共和黨初選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在新罕布什爾州舉行，由於當地選民立場相對溫和，外界普遍認為可觀察其他候選人能否對特朗普構成挑戰。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北韓外務相崔善基，崔善基之前就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霍夫說， 拉夫羅夫同崔善基向普京匯報了會談中達成的協議，但是他並沒有透露詳情。崔善基在同拉夫羅夫會談時說，兩國外長現在經常會晤，證明朝俄傳統友好關係正是按照雙方領導人的計劃積極向前發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6,082點，升4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6，日元147.4，瑞士法郎0.862，加元1.35，人民幣7.192，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27.5美元，賣出2027.8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星期日氣温顯著下降，隨後兩三日天氣逐步轉冷，最低氣温降至11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大榄隧道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嘅中间啦，咁啊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噶，就系、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咧就公主道过海车多少少，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系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翻落去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就喺观景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后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小榄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喺大埔教老围。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车多，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西龙姑妈，考下你搭飞机同埋呢个搭棚有咩相同嘅地方？ 我知搭飞机同埋搭棚相同嘅地方就系位处好高同埋有高危风险，要特别小心啊嘛。 答啱晒，其实咧仲有好多隐藏嘅危机响呢个隐藏雨之下。 想知多啲关于搭棚安全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堕有神器，扣紧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邓巧儿 ，Bonni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地。 事。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寫得一句你最中意嘅一句说话，有冇啲乜嘢说话你哋系好深刻又或者好中意嘅咧？ 大把，譬如其中一句咧，我同个小朋友成日讲嘅，就系、是、我都觉得讲完之后好似有个魔法咁样，即系说话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你讲完咧，系有啲嘢会发生，而嗰样嘢发生出嚟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咁就系当佢做完任何事情都好啦，我都会同佢讲一句：，咦，做得几好、啊？呢句咁简单嘅说话咧，原来对任何人嚟讲咧都系凑效噶。咁我当然对我小朋友嚟讲系凑效啦。咁、如果对其他屋企人嚟讲啊，或者系同事或者朋友咁样，大家都可以试下做完一啲，譬如个 project 加翻啲 document 俾你，喂、哎，做得几好咁、整齐嘅。其实你都可以发现呢句说话嗰个效力咧，就真系日久见人心咁样，好似 系啊， 慢慢见到嗰一样嘢，大家个正能量就聚集噶啦。因为呢句说话系好放到咧，大家嗰个正能量出嚟噶，同埋你唔会咁啊，上唔会嫌弃啦，亦都系好爱你身边嘅人先至会讲到呢句说话嘅。咁、大家不妨试下呢句魔法嘅说话，咦，做得几好、啊。 如果我咧，我就觉得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几得意，同埋都几深刻感受嘅，就系、是、喺茫茫人海之中，我都能够认识你，真系太～太幸运啦！你谂下喺一个地球里面，系咪有七个大海啦，有七个大陆啦，有70亿人，我都识到你哋，仲唔系我嘅幸运？即系呢啲系缘分嚟噶嘛？咁、我就觉得呢一句说话咧，如果我能够同身边嘅任何一个人讲，或者其他人同我讲，或者你哋同我讲，我都会觉得好幸福咯。 好，等我写低佢，然之后送俾你先。 多谢张纸仔。 我系早晨啫，简单少少。系啊， 我哋嘅招牌嚟嘅嗰个、早晨啊， 写低早晨呢两个字嗱，讲就成日讲啦，系咪先？日日都讲住啦。 系啊， 咁、我自己另一个节目都系喺礼拜六噶嘛，系咪先？咁、都系会讲早晨开节目嘅。咁、所以咧，反而讲啊讲得多，写咧好耐冇写早晨呢两个字。系跟住写咗出嚟，觉得自己啲字有待改善。系啊，咁啊几得意啊！嘉明咧会讲啲咩啊？ 我就谂到一句座右铭咯，呢句系我以前读演艺嘅时候，阿林立三老师教落嘅一句说话嚟嘅，即系当其时跟佢学戏咧，都只不过系学道理同埋学个态度咧，已经系好紧要嘅一课啦。咁、佢就讲过喺彩排嘅时候就话 ：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last show， 你只不过系你对上一个 show 嗰个水平咁好嘅啫。无论你系攞过几多个奖都好，无论你之前做得几衰都好，你每一次都有个新嘅机会去。再做得好啲，去展现你而家呢一刻当下嘅水平系去到边一度。咁所以每一次有演出机会咧，都要将佢做到最好，先至系一个真正演员应该做嘅嘢嚟嘅。咁 好啊，好啊。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Amanda。 早晨， 好开心咧，可以趁住一月份嘅家长考牌学堂咧，揾到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嘅创办人霍彩玲女士啦。讲过好多唔同嘅一啲例子个案俾我哋咧，咁我上一集讲过啦。好，当真系去到医生嗰度攞到个诊断之后咧、其实嘅下一步又系做啲咩噶？ 嗱，基本上咧，外国已经有研究讲咧，非常之有效嘅模式咧就系药物治疗啦。因为你睇完医生好多时真系嘅 ADHD 咧，透过药物啦，系比较明显咧会有。一个嘅大改善，即系正如你有近视，戴张眼镜， 系 OK， 系咪？啊，呢个系基本嘅，但系当然都有20-30% 嘅朋友系唔受药嘅，即系冇反应啦，或者有敏感嘅情况嘅。咁所以药物系其中一类啦。咁但系有好多人以为食完药就冇问题噶啦，系咪？ 唔系啊， 你戴张眼镜，你第日唔戴，你都系睇唔到嘅，系咪？ 系 啦， 即系 keep 住戴眼镜嘅。 咁有。当然啦，讲到药物非常多，家长一定第一件事系落闸嘅，系好正常。咁亦都好坦白，我都系一个咧伤风感冒都唔睇西医嘅人嚟嘅。但系我自己都有透过药物咯去处理。咁啱啱讲会点解？ 好。 咁嗱，头先讲过咯，你戴咗个眼镜，咁咪戴咗眼镜咯。咁但系其实你每一日都需要噶嘛。 讲真嘅，药物咧呢一个系一个辅助嘅形式，佢系令到你专注嘅原因系咩咧 ？ADHD 嘅朋友因为脑前额叶咧一啲脑神经嘅特质咧传递物质咧系唔协调，特别系多巴胺，相对唔够，咁所以佢嘅药物系令到你分泌翻多翻啲，咁所以你咪可以 focus 咯。其实系咁嘅原因嘅啫。咁但系其实外国里边咧仲会讲紧咧，如果你作埋认知行为治疗咯，有啲教练啦、心理辅导个配合咧会好好多嘅。咁个例子似啲咩咧？嗱，食药好似每日食饭咁咯，食完饭唔读书，你都唔会叻咗噶嘛。咁所以咧，嗰个认知行为治疗就系、你个大脑，你系 ADHD 大脑，你要识得点运用佢、尤其是喺你专注咗之后， 系， 因为我都听好多误解就话，哎呀。我食完药之后，或者我仔食完药之后，话自己慢咗咯、钝咗咯、唔够 creative 咯咁样。 哦， 佢咁样讲，咁当然首先我自己冇嘅，但系咧我都怀疑嘅情况系咩咧？就系佢会唔会个人终于冇咁冲动，唔好飞嚟飞去之后，佢唔系好识得运用。咁同埋咧，都讲啦，你个制式有少少唔同咗嘛，即系你个大脑个用嘅部分唔系好习惯。佢以前冲冲冲，但系依家好似觉得唔冲，以为自己慢咗。其实需要认知行为治疗或者教练啦，呢个角色咧就慢慢令到佢识得用佢呢一个 ADHD 大脑。咁当然最理想系咩咧？就系话佢可以自己已经认识到点样运用。嗱，假设譬如你喺屋企咁样啦，你系有近视嘅，你冇戴眼镜，应该对屋企都好熟啦，系咪？你冇戴眼镜都应该 function 到八九成啦，系咪？咁其实有啲相似就系咩咧？当你食药戴咗眼镜，你去学习唔同嘅行为，点样去用你嘅大脑，点样专注用一啲嘅方法帮到你自己。咁就算你唔再食药，咁呢啲嘅行为同习惯系咪都喺度咧？咁相对地，你咪可以应付生活咯。咁所以对一啲嘅朋友嚟讲，你要记住个药物咧，未必系终身要食嘅，就视乎你有几勤力啦。 有冇专心读书啦？咁样 同埋真系有好多都香港都系有个挑战，唔系太认识认知行为治疗咯，或者教练嘅部分啦。细路仔嘅搞掂咗读书咪得啦，系咪？但系大人系真系比较复杂，又要拍拖啦，又要钱嘅问题啦，又要老细嘅问题啦，好多嘢比较宽阔。咁所以咧系相对地识得处理，或者系或者大家咁讲啦，大家以为食完粒药 OK 咯，咁变咗咧就忽视咗呢件事。咁当时我。自己的治療，我試過依兩樣嘢嘅，有純藥物同藥物再加認知行為治療。哇！我覺得第二種係非常有用，亦都令到自己可以掌控到 ADHD， 我先至可以坐喺你面前同大家分享。因為真係如果搞唔掂嘅話，我唔會走出嚟講嘅。 係啊，嗱，當其時咧，當你有呢一個嘅認知啦，去到真係開始接受治療之後咧，你覺得治療過後你？有翻自信啊！開始覺得自己掌控人生嗰一刻嘅話，你覺得最大嘅改變係啲乜嘢咧？ 我諗我都同我醫生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terms 嘅，我覺得我係勇敢咗嘅，好得意係咪呢個字勇敢？因為咧以前咧好坦白講，我連我自己都信唔過噶。原因係咩咧？我永遠約一班朋友食飯，然之後夾錢，我永遠都係蝕錢嘅，因為我成日都唔記得邊度收咗，邊啲冇收到啦，或者同人哋argue鬧交又好，去爭取啦。跟住第一反應就係咪我錯咧？係咪我做漏咧？好多嘢我係會縮嘅，因為真係唔記得噶嘛，係咪先？咁你變咗就冇辦法去爭取，個人就會真係唔能夠用到自己最好嘅嘢。咁所以當我覺得處理咗自己之後咧，第一件事覺得自己勇敢啦，同埋我覺得我用到我自己嘅專長，我可以成為一個 better me， 即係我更加好嘅自己。咁我都多謝我自己嗰陣時，第二次都認認真真好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咁從而令到我可以將過去嘅譬如一啲心理上面唔夠自信啊，啲負面嘅睇法等等啦，透過認知行為治療扭轉過嚟啦，咁同埋欣賞到自己嘅特質啦，將自己嘅特質咧唔好擺喺啲唔好嘅地方度啦，成日覺得即係既然我咁難做一啲即係咁需要仔細，又或者咧成日都要重複嘅工作唔係我叻嘅，咁不如我做另外啲嘅工作去幫到自己，我睇我有嘅嘢會比較好啲，咁你就有時間空間啊嘛，咁我諗呢個都幾大嘅轉變咧，可以即係幫到自己，亦都係咁嘅原因，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等大。 大家唔好跌喺裏面，不停喺度啦 struggle， 不停咁樣唔知點算啦，上上落落，用嘥咗好多時間，我都嘥咗成十幾年嘅時間去處理呢個問題。 嗯，真係嘅。如果咧係由細細個已經開始知道嗰個治療係有需要嘅話咧，都真係可以好明顯地見得到嗰個新嘅改變啦、新嘅一個進度啦，可以揾翻自己嘅步伐去繼續成長係好緊要嘅一件事。我又想咧趁今日仲有少少時間啦，請教埋 Amanda 呢一樣嘢。嗱，其實咧都相信你接觸過好多唔同嘅 cases 啦，有你自己嘅例子啦，由細到大已經有個專家陪住佢去成長嘅。完全由佢身边嘅屋企人、照顾者、学校都已经系全配地去帮佢营造一个适合佢成长嘅环境。同一啲由细到大都系你曳啫，标签一堆，然之后唔理呢件事，由你自由发展，个差别有几大呢？ 当然啊，头先你讲第一类咧，有好好嘅照顾嗰班咧，通常都唔会直接自己揾我哋噶啦，根本上系啦。咁同埋佢哋都，我哋都识咗好多有啲 ADHD 朋友，都 function 都好好嘅，即系变咗我哋合作啦，就唔系求助嘅部分啦。 系 咁啊，都好坦白讲嘅，即系香港或者外国都有好多嘅。OK， 咁、但系头先你话第二种咧，就系佢哋知道有，但系咧就系、都是華人社會比較多的情況，就是啊冇嘅，拒絕去承認或者治療，你梗係懶啦咁樣，然之後錯過咗佢嘅治療時間，係講緊可能求助嘅家長嚟到我哋度，嗰啲小朋友係廿幾歲咯，三十歲咯，但係佢話俾我聽，原來幾歲就已經知嘅咯噃，咁但係可能另外一半唔贊成，又或者嗰陣時冇咁多嘅資源啦，或者都唔啊佢哋讀到書咯，都唔係好想 disclose 咯，因為大家成。觉得呢个哎呀精神科嚟嘅，你系咪有咩问题？你系咪黐线咧？咁嗱，呢啲字眼听劲多噶啦，已经系咁同头先即系之前我哋讲过嘅眼镜嘅情况一样。哇，你戴眼镜系咪装邪啊？咁呢啲听完你都识笑啦，你梗系咪？其实同一件事系完全唔关事，你大脑有呢个需要，咁所以错过咗之后咩咧？佢哋花咗好多时间落读书咯，大家以为读书 OK 就得系咪？跟住个问题就喺做嘢嗰阵啦。佢只係將佢延遲咗啫，有啲可能講緊嗱經常遲到啦，可能嗱呢啲 ADHD 嘅問題對老闆嚟講係非常唔中意嘅，過曬 deadline 啦，開會嗰陣講完嘢睇唔到啦，因為佢發夢啊嘛，咁呢啲位置咧有啲可能講緊每年個工作就要轉嘅。因为他很短时间被人炒。而在国际上面呢，就是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个 research， 发现 ADHD 的朋友每年的工作的日数比一般没有 ADHD 的朋友少二十几日的。系啊，因为佢哋工作上边可能唔能够命听好耐，或者可能拍台闹老板走咗，咁都有噶。咁呢啲部分就影响佢收入啊，影响住佢表现人际关系。咁甚至乎我之前有讲过，可能同啲同事关系，我都识有一个我哋嘅即系会员，可能佢讲紧就过去十年里边咧，佢冇派过山水饼嘅，因为次次都拍台走嘅。 哎呀， 系啦，咁觉得大人冇理由，但系事实上可能有啲嘢佢冇处理到 ADHD， 一个同事嘅冲突。或者老闆的衝突，一句就可能有拍台，佢中意又走，咁但呢個係嚟自衝動行為，咁所以呢啲部分咧係就係細個冇處理啦，其實大個佢依家都係要處理，只不過係大個咗佢又有另外嘅問題啦，可能。拖住個女朋友啦，或者可能工作上邊，因為咁嘅原因又會有好多唔好舒服嘅感覺，可能有情緒嘅問題啦。咁呢啲係可能好細個嗰陣，如果早啲解決，依家就冇咯。 係啊，真係嘅，有心唔怕遲嚇。 嗯， 幾時都可以揾到人幫手嘅。 入， 唔該曬 Amanda。 Thank you。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红一日举手好，功夫式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低中接受。相会活像对雨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看台上饮喜酒。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多加份多进意，上爆台双生子生贵得得体，看数正睇睇。 元朗有啲街名用合益两个字，到底呢一个名字点嚟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政府在以前的时间兴建青山公路连接元朗，看回历史，1914年的时间，元朗至青山的一段公路建成，带动了新界西北方面的经济，原有的元朗区当时也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一班的乡里，包括就是来自十八乡、八乡、平山乡不同的村落，在1915年成立了一间公司叫做合益，采用了股份制集资，当时更加用每股2元，总共筹得10,000元，在元朗旧墟对面的位置成立一个新的墟市，打破了锦田垄断的地位和不公平的交易。在1917年更加建立了合益街市，最初有四条街，即是合益街、合法街、合成街和合和街，之后开天辟地整埋新的街道，就叫做统称五合街。这个墟入面有几十栋两至三层高的楼房，更加有大量的店铺，货品应有尽有。 更加开辟另外的一片空地，而家我哋就叫做鸡地嘅地方，去到俾小贩喺呢个墟期之中咧，就摆埋一啲农产品去到兜售噶。在元朗另外一段的道路叫做元朗大马路，今时今日当然非常繁华，但原来以前是一个墟市来的，慢慢吸引了很多的商业元素，新的铺头在这里扎脚。相反旧墟细小，墟期也都相同，在竞争之下就慢慢走向衰落了。合益街、合法街、合成街、合和街等等，不知道你今日行经这些街道的时候，会不会仿佛看到以前元朗的影子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Vicky 睇睇天气，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就会清劲嘅。展望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而日间咧就会温暖。星期日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就会逐步转冷，最低嘅气温咧会降至到去11度，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啊，隔晚美股要跌啊嚇，咁啊道指啦要跌231點啊，標普500指數咧跌17點啦，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8點，咁啊跌嘅原因就好關乎就波音公司啦，同埋蘋果公司啊嚇，咁啊都拖累成個美股嘅跌啦，咁再加上幾間投行出嚟調數麻麻地啦，咁都爭啲嘅，咁所以咧港股其實咧都繼續開出嚟，都繼續沉底喎，咁啊。貼士啲啊，同大家即刻跟進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110點啊！睇嚟今日咧，港股就有機會下市14個月嘅低位啦，咁樣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翻啦呗。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點到10點， 晨光第一線， 全方位資訊嘅晨早節目， 朝朝早同聽眾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號飲食圖鑑，幫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樂時代，一齊吃喝玩樂， 每朝6點開始，集正能量、娛樂性同資訊，嘉明、 阿歐、 白元號、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系时候呼吁下电话1872388， 1872388就系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热线嚟嘅，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有啲说话啊或者有啲嘅叫情感啊，想宣泄一下，想有好多谢嘅朋友嘅话，又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say 声 Thank you， 系啦，咁啊亦都可以讲下，即系近排好多朋友仔都生日啦， 一月之星原来真系好多， 好多啊，系啊系啊，同埋呢个月份原来都好多系人嘅结婚周年纪念嚟嘅， 系啊，咁啊 happy 啊吓，如果有啲相关嘅祝福咧，想透过大气电波去讲咧，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咯噃。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电话旁边继续接通咗周吉培吉吉喺度嘅，你好啊，吉吉， 大家好啊，你好， 系咁啊，上集咧就同你倾咗咧，2023年绝对系丰收一年，咁啊，同你一齐透过电视机啦，咁啊见到你攞冠军啦，跟住好好嘅作品亦都有推出啦，咁属于周吉培嘅2024年咧，上集都卖咗啲片花噶啦，就系话啊有机会，有机会啊，可以。一个个人的演唱会有都有机会自己真系重拾初心啊，攞翻支吉他出嚟咧，我哋真系想作一只咧有经验有历练嘅作品。咁因为我估有睇综艺节目嘅嗰、那个歌唱节目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定知道，周吉培一路走来就尤其是歌手道路就并不是一帆风顺啦。咁入边都有好多转折位，亦都经历过。喂，究竟想放弃啊，定还是系啊？不如净系唱歌学校或者音乐学校就 OK 啦。咁样咁又想啊，主持又呢、這个岗位又系点咧？喺香港嘅演艺圈啦。是会 loss 的，人家叫你做的是很多的，你懂唱歌 啊好啦，我们嚟緊有商演啦，你去唱歌啦，啊你懂做主持啊，不如你做埋主持跟住商演再唱埋歌啦，周吉培咁样成个通天老官咁啊，唔系只你，系成个香港嘅演艺圈嘅生态都系咁，咁可能转个头可能电视台方面喂有劇拍喎、哦、有个角色啱你喎、哦、你自己系点去应对或者你点样去回看嘅呢，周吉培。 以前呢嘅我的确系会好担心自己不同的挑战我认不认得负得到呢那种的心态，所以我战战兢兢行的，以前就会而且我甚至乎会没信心到去拒绝一些我没信心去做的新挑战，但是行了这么多年了，即是十几年之后去到今日我的确觉得自己是在幕后上面是也学习了很多东西的，因为在制作上啦，不同的岗位，因为我始终是在当年做得不好啦，歌手跟住去做好多幕后的工作，例如怎样做制作啦，即是做一个program 啦等等啦，去认识个节目多了，咁主持的工作亦都有做啦，咁跟住去到经验多了之后呢，其实自己个信心都大了，咁而家你问到我怎样面对不同的工作，其实我是觉得依家反而系更加有自己嚟得有少少準備功夫咯，即系例如可能有啲主持嘅工作，啱啱上年拍咗一個去日本 旅遊 嘅體驗嘅旅遊節目啦。呢、這個工作我初頭都係好驚，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得到，我係咪勝任到咧？好擔心。但系咧，我就同時間亦都好期待，好 welcome 去做呢啲。點解咧？就係、是我好想喺。直住呢個心態唔同咗，以前就唔好啦，驚啊，我唔得㗎咁啊，而家就覺得唔係啊，我要做呢啲，我好想去體驗更多，我好想俾大家睇到我更多嘅一面咁樣，即係我反而係用嗰個心態，而家好積極 好期待啊，或者即係有少少好似小學生去旅行啊，聽日就去拍嘢，好似有少少緊張，但係呢種緊張係。紧张得嚟兴奋嘅，唔系令到你好 depress， 哎呀死啦，听日点算？即系而系 以前 negative 嘅，会担心嘅。 系， 但系依家系唔系？而家系我系好想去期待，话 show 俾大家睇，我嘅经历系会点嘅咧？咁样，即系我 enjoy 咗嗰件事咯。就算系我好惊都好，其实嗰件事我都好 enjoy 依家。咁变相你话拍剧，头先有讲到话拍剧，哇！我冇咁嘅經驗喎、哦，但其實我都好想試喎、哦，依家，因為點解？因為可能唔同嘅工作有唔同嘅好玩嘅地方咯，咁、我想挑戰一下自己，究竟我係咪有呢個能力咧？就算我唔得都好，我都俾大家睇到我真係唔得。我反而係用呢種心態，呢種係呢個心態咧，就係、是、當時我玩《中年好聲音》比賽裏面嘅時候嗰種心態咯。每一關其實我都係戰戰兢兢，每一關我都係。我都有好多不確定因素，我都係好驚，但係咁點咧？你諗咁多做咩咧？不如做啦，唔使驚喎，咪做咯咁樣。其實而家我嘅心態就係咁樣咯，好順其自然嘅咋。我有啊，咪做咯。唔得咪唔得咯，唔得咪做好佢咯，唯有再進步咯，唯有提升自己咯。其實就係咁咯。我唔担心啦，而家已经 好好高兴听到吉吉讲享受呢两个字啊，即系你都知道， 周吉培就是每一样嘢你都是有一种好奇心啊，好似重拾翻个初心，就好似你成日啲访问嗰度个重拾初心就好似你啱啱入行嘅时候，即系做电视嘅时候，或者嗰阵时喺电台见到你嘅时候，哇咁得意可以咁，哇我试下先，啊用多啲时间，即系唔会计较时间嘅多久啊，系你仿佛咧，啊点解我 mix 一只歌或者我做一个主持嘅工作喺电视， 好玩啊，好 enjoy 啊，可能真系经历多咗咯。咁以前你问我以前可能话，喂你唔成功嘅时候，或者喺应该唔好话唔成功。我成日都觉得是 即经历啦，是啊， 人有高低嘅时候，即譬如我以前处于一个低潮得好紧要嘅时候，咁但係你倒返转头讲，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唔好觉得而家呢一啲係一啲难关或者难事啦，其实呢正面都要諗呢，你总有时间会过㗎，係咪你总有日会过去呢一个难事。在他日再讲返今日嘅难事，呢啲就变成故事㗎。即係我成日觉得係我而家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就係一个正正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去话俾大家听。我以前呢啲难关难事，我今日讲返俾大家听，咪记得咦係咪，即係其实呢啲嘢分享咪你咪可以一种故事去 share 俾大家听，去同人哋讲下以前嘅经历系点样。其实就系咁嘅，人生我觉得而家我嘅睇法就系觉得唔需要太谂得太复杂，佢有佢价值嘅，就算你喺你嘅低潮时间里边，我都觉得佢有佢嘅价值嘅。如果唔系以前嘅自己，佢行咗呢啲路，我可能未必而家可以同你讲到呢个电话，去分享咗呢个故事，去同其他人分享。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佢正正嘅价值咯。所以每一个 moment 我而家都系好正面，好乐观去睇，去 enjoy。就算可能2024年，有啲人觉得，喂你都未必可以有 keep 住咁多工作噶啦。咁可能系噶，我觉得绝对系有咁嘅机会添啦。咁咪咁咪好，都享受咗呢个时间。你咪去谂下有啲咩方法。去做得更好咯。其实自己嘅目标一定要定好，咁我今年嘅目标定咗，我继续做好佢，未必出嚟成绩好好，其实冇乜所谓啦，我觉得。咁咪做好自己嘅本分，你 enjoy 到，咁其实呢个咪就係心足咯。你自己开心咯，我觉得系咁咯，我而家一个态度系。 咁啊，祝福周吉培2024咧有更好嘅作品啦，可以同你嘅 fans 们见面啦。依家我哋都系听翻上年嘅尾一 part 先，但系我期待下次再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就播新歌噶咯，好唔好啊？ 绝对要啦， 好， 多谢 周吉培，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若是要开口，回忆攞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 吉吉周吉佩有呢首作品《你是我唯一的》。 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深水埗区都开始搞激光剑？原来激光剑呢一种嘅运动咧，的而且确系存在噶，佢叫做光剑运动。简单地嚟讲，你亦都可以叫做光剑对战。这个 concept 当然源于咧就是一套电影叫做《星球大战》啦。法国剑击总会在2019年2月将光剑对战列为正式的运动项目。光剑运动和传统剑击运动不同之处咧，就是光剑运动员以塑胶制的光剑进行训练或者比赛。光剑运动场地是正方形或者是圆形，同传统的剑击场地长方形呢是已经有个好大的不一样了。两者在对战的时间，运动员同样是需要配备头盔、面罩和护手等等的保护装备的。在比赛规则方面，以光剑击中身体各个的部位就可以拿到一至到五分不等，最先储满15分的呢咁就是赢的了。而光剑本身是会发光发声，今日对于青少年来讲相当之吸引，因为同其他运动观感上有非常之大的分别。比赛亦都以对战的形式为主，过程当中需要细心观察对手的动态，耐心等候适当的时机才展开攻击，从而得分。整个过程需要铺排，讲究策略，所以这项运动可以锻炼青少年的专注力和耐性，提升他们自信心，同埋有助他们建立自我形象。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一月十七号啊，星期三，早晨啊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盘点政策。咁啊，继上个星期三盘点政策咧，我哋邀请咗呢个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嚟专访啊。今集咧继续有卓永兴嘅专访下集，请佢上嚟咧同大家盘点一下政策啊。佢会同大家咧跟进绩效指标，即系 KPI 啊嘅情况底下，点样去到协调同埋打通跨部门合作嘅关卡，解决社区嘅问题。另外啦，佢亦都会咧简介下地区治理工作嘅情况，以及啦对新一届嘅区议会有啲乜嘢 KPI 嘅要求同埋期望等等嘅。咁啊，想认识多啲有关方面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今晚七点三十五分嘅盘点政策啦。 诶，呢个好重要。我之前去大学上堂教呢个政策啦，咁佢就讲啊，一个好嘅政策咧，其实系要有啲指标嘅，即系点样？因为你好难评价一个政策究竟做唔做到好噶嘛。咁 KPI 就系一个比较。即系直观啦，有数字性去睇到。咁另外佢都讲到呢一个打通跨部门合作，哇！呢个真系好重要啊！ 冇错，冇错， 系啊，因为你都明嘅，因为始终每一个部门咧，佢自己嗰个核心，即系可能同屋署嘅，咁佢一定系谂紧系屋宇方面多啲嘅嘢。咁但系可能佢同水务署嘅合作，同其他部门嘅合作。区议会点样同佢哋合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核心，系真系睇嘅角度啦，谂法都会唔同嘅。咁所以点样去协调咧？点样去合作呢？一个真系一个好好嘅 topic 啊！佢哋点样系可以唔会阻到大家工作之余，都可以互相帮助到。咁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七点三十五分嘅盘点政策啦。去到八点钟嘅医生与你，今集讲啲咩咧？ 哇！今集咧，人人都要留意啊，即係好大機會咧，人人都會發生嘅。咁嗰個疾病啊，就叫做老花。咁、 哦、 啊，老花咧，即係又叫得老啦。究竟要幾老啊，先至會出現老花嘅咧？今晚我哋請嚟咧，正眼科嘅專科醫生上嚟同大家咧講解迷思啊。嗱，包括啲乜嘢咧？係咪人老咗就一定有老花，冇得預防嘅咧？老花同遠視有啲乜嘢分別咧？如果又有近视又有老花，咁又睇近同睇远嘅时候有乜嘢方法可以清清楚楚呢？今集呢就听下专科医生同大家分享下呢老花嘅成因，就最紧要啦，就係有啲乜嘢新嘅方法去矫正我哋嘅视力，无论你係而家已经有老花定係人老咗总有老花啩。 大家可以今晚咧八点钟要留意医生预理，就听多样嘢旁下身啊！ 哇，呢、這个真系重要、啊。我以前有个朋友啦，咁佢系有呢一个远视嘅、嗯，我就成日笑佢有老花。之后佢就话我都唔系老花，我系远视、啊。我话吓唔系一样嘅咩？咁样之后发现 啊，你都有呢个迷思、啊，真系 系啊，原来系唔同嘅、啊，好似系即系上中学嗰啲科学堂就发现，咦，原来系两样嘢嚟嘅。 嗯， 系啦。咁另外亦都相信大家嘅屋企人啊，如果老咗少少咧，都会有老花噶嘛。阿昌，你有冇啊？ 我其实我怀疑有咯。 你怀疑有你咁后生，我咁样问嘅就谂住， 好难讲嘅，真系，我真系要去揾我视光师，唔系睇咗今晚医生预理先，跟住先揾视光师去研究研究。 系啊，因为我见到屋企人要戴渐进啦，即系嗰啲眼镜镜片咧，佢会话咧一开始戴好唔惯，因为平时我哋睇嘢，咁只眼如果向左向右望。咁、那個 mon 其實即係冇乜分別嘅嘛，如果我哋有左右兩部電腦，佢哋咧最近轉咗漸進，佢就話：咦唔得嘅喎，原來你唔可以就咁隻眼睄兩下，你要成個頭擰住面 嘅。哦，咁啊當係自己揸車咁咯，揸車嘅時候。你都唔可以淨係隻眼睄下個倒後鏡噶嘛，你都要個頭喐噶嘛，咁咪當自己揸車咁就 OK 啦。 哦，係喎、哦，當自己揸車咁咪都可以將揸車融入生活。 冇錯冇錯， 係啦。咁當然啦，最好就係唔會有老化啦。咁點樣可以預防老化呢？係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就記得留意今晚八點鐘嘅醫生與你。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講過，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啊，都可以留意翻近排嘅天气都有啲变化吓，咁、啊有机会下个礼拜转冻啦。咁再要提翻大家，礼拜日咧就系揸马。发生啦，即系叫香港马拉松啦，或者咁样。好啦，咁天文台咧，琴日网志啊，天气随笔入边表示咧，一道冷锋咧将会喺星期六晚咧，照下早上啦，即系礼拜日嘅早上咧，横过呢个华南沿岸啦吓。咁、本港咧北风会增强啦，咁所以咧，嗰一日啊，又系啦。我记得上次咧街马咧又系哇冻得好紧要嘅咁、样，咁估唔到揸马又系又要冻得好紧要。 有啲咩可以准备咧？为咗防冻，但系又要可以行动方便。 两样嘢啦，第一就系雨褛啦，一啲便利雨衣啦。咁你见到通常马拉松比赛入边咧头段咧一起步一必咧，全部都会抌嘢噶啦，就抌嗰啲银色嗰啲保暖纸啦，同埋抌风褛啦，好多嘢抌出嚟啊，啲水樽啦咁样。其实咧马拉松比赛咧一开始开头几唔环保嘅，系啊，讲真噶。咁但系往后点样推演到成件事可以叫做可持续一啲咧，可持续发展一啲咧，咁呢个都系要谂一谂嘅吓。不过又几唔忍心啲跑手们咧，因为你跑步全部都系短衫短裤，甚或乎着背心咁样啦。咁点样可以又保到暖又跑到比赛呢？ 戴个颈套咯，最近啲凉咧，天气咧气管会冇咁即系唔舒服啊。跑嘅时候 系啦，帮得到手 嘅，系啦个圈嗰啲颈套咯。 系啊，咁大家留意天气嘅变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四月一号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表示，他认为最重要是大厦物管公司或者业主立案法团有明确收集垃圾的做法，因此要再商讨。但好多大厦或者屋苑未确定点样处理同厘清责任问题。殷伟桥话：清洁公司唔会收集冇指定袋嘅垃圾，但系当物管公司唔肯执手尾时，垃圾就唔能够清理。至于点样执法，佢话清洁公司如果发现冇使用指定袋嘅垃圾，会先通知管理处，由佢哋通知环保处调查。期間亦都會增加清潔公司員工的工序和處理時間。灣仔區議員李碧儀說，難以要求物管公司或者鄰居之間互相舉報違規情況，擔心會破壞鄰里關係。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早前成立的地区治理专组五项优先工作之一是提升地区治安水平。他说为了预防罪案，当局会在全港安装2000个闭路电视，年中首先装600个，其余将会在年底再安装，主要是在人流高和经警方评估过有风险的地方，有需要会转换地点。卓永兴提到，如果有人担心影响私隐，他强调全球城市都有安装闭路电视，香港已经相对少，当局日后亦都会检视安装之后的效果。被问到对新一届区议会运作有乜嘢期望，卓永兴话：香港回复正轨，需要实在处理地区同民生问题。18区政务专员都会列席地区治理专组，希望做到下情上达同上情下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李强说，中方始终将深化对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愿意同欧方一起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妥善处理分歧，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中方愿意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欧盟产品，亦都希望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双方双向而行，推动中欧贸易更平衡发展。李强又希望欧方在经贸问题上做到公正、合规、透明，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审慎出台限制性经贸政策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双方要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对话合作，加速恢复人员往来，为中欧关系注入新活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崔善基之前就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拉夫罗夫和崔善基向普京汇报了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透露详情。崔善基在和拉夫罗夫会谈的时候说，两国外长现在经常会晤，证明朝俄传统友好关系正是按照双方领导人的计划积极向前发展。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始终在联合国支持北韩，并且非常感谢北韩对俄方的支持，包括在俄方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73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7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3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7.4系跌5蚊，友邦保险62.4跌1.5毫，阿里巴巴67.5跌9毫。百胜中国280.6跌3.8，美团71.9跌2蚊，比亚迪股份200.8跌4.4，建设银行4.43跌2仙，盈富基金15.8跌2毫，百度集团100.3跌4毫，中国海外发展11.7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36，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9，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208点， 刚刚跳了去报36215点，升596点。港金报1893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28.59美元，卖出20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象鼻山路啦，近住吕明才中学对出啊。就系、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象鼻山路啦，近住吕明才中学对出。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城隧去沙田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或者狮隧啊、大埔道咁样，因为而家车龙咧排翻去象鼻山路啦，近住吕明才中学对出。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近住深井嘅坏车咧，就而家就拍咗埋去影线啦。咁所以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翻去豪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支路落回渣华道比较车多，龙尾就在城市花园。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这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红天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首作品融入多种不同音乐元素，苏宁音乐、摇滚和 folk， 不同种类的旋律大集会的原因是因为想他们的歌曲令到大家有不同的新感觉以及冲击。今次配合间谍动画电影主题歌曲的力量，令到这首歌在日本成为大热之作。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So Soon。 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佢哋系胡子男乐团 So S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日小明去见工啦，一入到去见嘅 HR 嘅时候啦，佢 HR 冇嘢问咗佢啊，就不断闹佢闹佢闹佢，狂闹咗佢15分钟。小明就话：咁我系咪见唔成功噶啦 ？HR 话：唔系啊，你只要讲一句说话就得噶啦，咁样。跟住小明咧就，死啦，我捞乱晒啲嘢添。我听日再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点43分，直播室入面有嘉明啦、小白啦、Vicky 啦，同埋阿 O 咁啊，同咧听众朋友倾下偈嘅。早晨，早晨，系咪邓小姐啊？ 系啊，早晨， 早 晨 啊， 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嘉明，早晨 Vicky， 早晨， 系啊，听到你把声就好精神啊！ Hey, 大家 早 好 听咪 咯， 听到你把声我都好开心啊！ 系啊，开心翻啊！虽然我头先睇到啲唔开心嘅恒指，系啊，依家一同你倾翻偈咧，我又开心翻啦，系啊。 过眼云烟嚟嘅啫， 系啦，冇高边又低啊！我讲我嘅发线啊，唔系讲笑啫。好，讲翻 我先生嘅发线都好高，唔使担心。 系啦，系啊， 都系咁靓仔嘛， 起码仲有发线。 系啊，即系咧，我每朝咧同听众咁样讲讲笑笑咧，绝对系我嘅开心嘅泉源嚟噶啦，已经系我。 系我最近揾咗只印度神油俾佢捽紧啊，系。 系咪得啊？ 唔系放发线噶嘛？ 系咩？ 系啊，真系得噶， 真系得。 咁重视嘅你晨早流 嘅，要配合埋洗头水嘅，系啦。 好啊好啊。 如果佢真系 work 咧，我就话俾你听。 好啊， 等你再打电话。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唔会唔会唔会，大家 friend 嚟嘅，即系我都觉得如果做咗十几廿年电台咁啊，听众一定系朋友啦。系啊，有阵时我同我妈咪都冇讲咁多嘢，系咪先？ 真心关心你先至会专登打嚟嘅。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点唱或者有啲咩祝福说话要透过大电波？讲咧，邓小姐。 嗯、哦，系啊，今日因为咧一月咧好多朋友同埋自己都生日啦，咁所以咧我谂住用一口气咧讲晒佢哋嘅生日嘅名出嚟、 啊，几口气都得，你有时间噶。 交俾你啊！ 我呢个脉搏咧得55嘅咋，所以咧我又要我可以做得几好嘅。大家开始啦话，一月一号有球哥啦，2号有 B 姐啦，5号有我啦，捧姐啦，同埋阿俊啦，7号有李志伟啦，18号有我个妹荣文啦。跟住27号有阿四嫂啦，31号啊有菲菲啦，29号咧就有大星同埋凡林啦，咁系咁多啦。最紧要咧就系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天日日开心啦，事事顺利啦，同埋出入平安啦。 系，系咪成个月都不断喺度食紧生日饭先？ 系、哦，最惨系呢个月。 正、 哦，系啊， 冇咁讲， 又开心， 系啊， 又加埋呢个圣诞节啦，跟住又过年啊，又冬至啊，又年夜饭啊，咁样咧，所以有阵时都想一餐过食晒佢嘅。 喂，邓小姐，你正日系边一日啊？ 1月5号嘛，系嘛？ 1月5号 啊！你好叻啊！5号 咁我想问咧，你先生咧同你点庆祝噶？即系既然佢又俾你捽到啲头发都多咗啦吓，咁样，咁佢又 我其实咧，我其实即系屋企。咧就比較多人嘅，我有3个妹啦，一個哥啦，咁樣啲 咁通常咧好多朋友嘅，咁咧通常都係一大班朋友出嚟食咯。咁上年咧就特別啲少人啲，因為我上年年尾咧就唔係幾好彩啦，有 cancer 啦。咁上年一路咧就做緊化療嘅，就做到今年。六月尾，咁而家咧就要下个礼拜再睇医生啦。应该上次照咗个嘢咧，应该都佢都冇再打俾我，即系应该都 OK 嘅。梗系好啦，系啊，唔好收呢电话，唔好收。 系啊，开心仔，跟住话复诊，诶唔使嚟治噶啦，复诊你中意食咩食咩啦， 都要复一复嘅，系啦，系啦， 循例嘅啫， 复一复嘅，咁但系 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都系啦，自己身体健康啦。世界和平啊，系啊！ 我同邓小姐倾偈咧，我都感受到你系好乐观、好有正能量嘅。我觉得咧，我哋嘅听众就系吸引到咁样咯，即系互相吸引咯。哎，有啲天跌落嚟咁，唔好话当被冚啦，其实好快就会 overcome 咗咯。咁啊，开心有一日我哋会选择开心，系啊。 最紧要就系有朋友咯，系啊，因为如果即系。即系自己谂埋一边咧，有阵时都系要靠啲朋友，即系你知日日喺屋企冇嘢做啦，睇住个 WhatsApp。即系如果啲朋友冇乜回应咧，就会觉得自己啊会唔会系啊冇人理我啊咁样？但系其实就唔系嘅，系啊。 系神光都系你朋友啊，我哋几个 系。咁你去到十点钟就唔做朋友啦嘛。 咁啊，咁有 Michael 哥噶嘛 ？Michael 哥好风趣幽默，系咪先？啊，咁啊，瑞姐嗰啲又开心，阿小强嗰啲又成日讲烂 get， 系咪先？系啊，好 happy 嘅。 系，我漏咗咧一个我哋呢个我哋住呢个锦田区啊，我哋个锦田单车会咧，希望嗰啲所有嘅会员咧都。即系踩车一样咁劲，最紧要安全、开心，食到好饱，系啦， 食到饱。 系啊，你踩车嗰度啊，你爸爸踩安全最要紧啦。要唔要锦田嗰度啲路又凹凹凸凸，但隔篱又多大货车，系啊。 我而家都未敢踩车住，因为我部车咧，我个朋友都未，佢唔肯嚟同我整啊，佢话整咗就惊我周围去。 唔系，间唔时出下去都好。同埋咧，其实早两日啦，特别系天气好好噶，即系 真系蓝天啊。 系啊，凉少少得嚟咧，又蓝天白云。 叫你朋友整个二人车啊，不如你同佢一齐出去。 我通常都系行咯，自己系啦，喺呢度行，系啊，喺行好远咁样咯，系咯，做下运动咁样咯，要搵食噶啦，系啊， 又 唔系冇钱买神油俾老公。 由锦田行到去沙田啦吓，自己吓，好嘛？ 呢啲老婆冇人顶啊！ 行去元朗咯，系啊。 哦，锦田去元朗都一段路啊， 半个钟都要 系 嘛？ 系啊，咁大家轻松行下啦。 系咯，系啊，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啦。 行到元朗冇 借翻 嚟食 啦， 元朗好多好嘢食，行到元朗冇系咁买嘢食喎。 好，咁啊，快啲复出翻职场喎！呢个亦都系我听你电话或者你声音好想发生嘅嘢咁样。 系啊系啊，要做翻啲嘢噶啦，如果唔系咧。好闷噶，屋企 系啊，真系啊，无论正职工作，以至做下义工帮下人都系好事啊，吓，知唔知啊？ 嗯，好， 咁啊，听歌咯，好唔好啊？吓， 好啊，多谢你哋，好啦， 拜拜， 拜拜，拜拜。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know.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后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歌仔都有得你唱，烧鸡翼。 嗯， 自细中意食，系啦，咁啊，烧嘢食咧，好多人都喜欢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讲平时成班朋友出去烧，咁啊买包炭，咁啊拥落去，咁啊烧就冇乜所谓啦。即系你讲炭个质素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坊间有好多烹调起上嚟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炭咧，原来就系佢哋精洁嘅所在，亦都系佢哋某一种叫做韵味嘅泉源啦吓。咁、可能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有好多，譬如烧鹅咁样，佢哋会指定咧就系用一啲 柴火。 系啦，或者用荔枝木啊， 荔枝木咁样， 荔枝木啊，龙眼 木咁烧噶咯， 系啊， 系啊， 即系声称系用荔枝木啦。当然你无从稽考佢究竟系咪用嗰啲木啦。 食家食得出嘅， 系系， 因为当你某一种木咧烧嘅时候，佢嗰个烟咧其实会做咗某一种嘅味道出嚟嘅。咁嗰个味道的而且确系其他品种嘅木材冇办法取代。咁所以你话如果荔枝木同埋呢一个龙眼肉咧，咁啊比较上咧就系会系，我记得系比较似嘅，比较似。咁有阵时就睇嗰个价格方面啦。咁啊可能有阵时你下下太贵揾唔到荔枝，你都会揾啲龙眼去顶一顶嘅，即系都有啲甜味喺入边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除咗呢一种嘅荔枝木材之外咧，仲有啲乜嘢都系可以用嚟 BBQ 用嘅咧？咁我記得有唔少嘅食肆，佢哋都會聲稱自己係用鼻長炭去到燒嘅。咁當然啦，鼻長炭我哋吸煤，即係吸啲煤氣嗰只咧，嗰啲煤塵啊咁嗰啲咧，吸濕啊咁樣。咁嗰一隻嘅鼻長炭當然亦都可以用嚟燒嘅。咁但係燒嘅過程咧，原來每一種木咧，佢哋喺燒嘅個火候亦都不一樣。即係大家如果以前有讀 science 嘅話咧，就知道譬如藍色嘅火、紅色嘅火，其實佢代表住唔同嘅温度；綠色嘅火又代表入邊有啲乜嘢嘅 chemical 喺入邊嘅。 我食緊以前嗰支 bunsen burner。 bunsen burner 係啊，唔準我嚟煮公仔面啊。 OK， 好啦，咁啊呢一啲嘅木材咧，咁啊由於佢可以喺烹調上面煮到唔同嘅效果或者唔同嘅味道，咁所以原來啲廚師咧，大家去食譬如燒鵝，你可以揾翻啲。專係標榜自己用一啲荔枝木啊，或者係龍眼木嘅木材咧去到燒，咁可能隻鵝你會覺得好食啲嘅。咁、又或者如果你中意一啲叫做慢火去到煮嘅一啲食物，例如可能呢一種嘅沙爹或者呢種串燒，你中意慢火煮嘅，咁你發覺有啲嘅鋪頭佢會專係準備備長炭，咁火係會比較上温和啲，平均啲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譬如去到整揾呢啲木材去到燒嘅時候，就可以配合咗自己唔同嘅。料理啦，咁你想温文啲或者想野火少少嘅，咁你都可以揾唔同嘅木材。有一種咧叫炭蒸，炭蒸唔係我哋細個咧去燒嘢食就咁一粒抌落去，嘣一聲燒埋其他火嗰啲炭蒸。而家新嗰啲炭蒸其實佢已經啤上嚟就有少少似。一個個圓形咁樣嘅，咁你就好方便俾你排到入去嗰、那個排到個陣出嚟。然後呢啲嘅炭蒸其實佢都係耐力耐燒嘅，咁耐燒嘅，同埋亦都唔易唔易燃咧就見仁見智啦，睇下個濕度啦。咁但係佢耐燒呢一樣嘢都已經可以令到好多人就覺得都幾方便，咁啊唔使成日換炭。你知換炭啦，有陣時人咧又忍唔住隻手又潑噶嘛，咁你食緊嘢呢度潑喎，啲灰飛到周圍都係 走曬咯， 走曬走鬼咁走噶，咁所以就可以。揾一啲啱嘅炭，或者你想燒耐啲嘅，可以揾啲燒得耐啲嘅炭。咁如果你想平啲嘅，冇乜所謂嘅。其實街邊嗰啲炭咧，就可能譬如一般，我唔知係咪紅樹炭嚟嘅，咁就會粗啲嘅。咁你發覺有陣時最好BBQ 之前咧，就拎包炭去灑曬，呢、個會好啲嘅。 即係乾身少少， 乾身少少，乾身少少，你自己亦都容易啲去到燒啦。但如果你話譬如70%嘅濕度嘅話咧。 基本上都幾容易起火嘅。咁大家如果燒嘢食嘅時候，揾把靚嘅炭，咁啊煮啲好食嘢啦。 我的享樂時代。 大家而家咧真系注重咗呢个健康啦，咁我最近咧就试咗朋友嘅一个方法啦，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就系喺啲铺头咧买嗰啲吸湿脚包啊，即系黐喺个脚底度嗰啲咧， 吸湿脚包，即系我哋做咩噶？ 吸湿啊！ 即系等自己只脚冇咁臭啊，系 有啲中药嘢嗰啲系嘛？ 系啦，系啦，其实有唔同嘅吸湿嘅包啦。 我有试玩过， 系咪啊？ 吸完一晚之后真系变晒啡色噶。 系啊，即系夜晚瞓觉嘅时 候，唔系啊，嗰个包咯， 嗰个包啊， 将啲嘢吸晒出嚟。 哦，即系养生嘢嚟噶。 系啊，养生嘢嚟 嘅。味嗰包嘢 少少，但系你系黐住瞓觉嘅，除非你真系好懒瞓，会周围踢人嘅啫。如果唔系，佢系都会你醒嘅时候，佢系黐住仲喺你脚底度， 好似块胶布咁咯。 系啦，贴纸 系啦，好大胶布。 黐得耐会唔会搣唔到噶？ 咁你有试过 黐住只脚， 你会有少少脚汗噶嘛？咁你点样都会着鞋嘅， 咁叻啊，妈妈， 用家嚟噶。 阿欧冇试过系咪啊？ 冇啊，少少玩啲，即系我 屋企有啊，等我攞块俾你。 其实我瞓好少啊，其实我瞓得好少啊，所以咧，我想我瞓嘅时候系真系认真瞓，即系唔再身体唔再做任何嘢， 唔想戴住啲表啊。 系啊，我即系譬如嗰啲智能表，全部嘢完全系清空自己嘅状态咁样咯，系啊。 佢贴喺脚板底嘅啫， 唔得噶，都会搞到噶嘛。你会成日攞个脚板底俾人搞啊？唔会啊嘛，因为脚板底咧都系好多神经同埋好敏感噶， 好多穴位喺度噶。 啱啱就话中医师都有讲咧，有好多嘢系脚板度可以帮你检测得到。 虽然我冇否定呢个养生嘅功能，即系可能呢样系好嘢嚟嘅，不过放喺我度我未必搞得掂啫。 系啦，咁咧因为我之前都试过有贴呢一啲嘅脚底贴啦，我哋就叫佢做。咁啊，最近有个朋友咧就介绍咗一个洋葱疗法，我唔知道咧嘉明都可以试下 系点咧？ 系啦，因为其实咧喺美国嗰边都有好多人用一啲洋葱咧嚟到去呢个洋葱疗法嚟到去帮佢哋强身健体嘅，咁系咩嚟嘅咧？即系譬如有小朋友有伤风咳啊，佢哋会切下个洋葱摆个床头，又或者咧系摆喺个书台咁样啦。 呢个又听 过，呢个会变黑噶嘛？ 系啦，咁 个洋葱 系啊，会听过嘅呢个。 It's magic， 咁犀利。 不过咧，其实有啲臭噶。我有朋友都係咁樣，因為咧洋葱咧，你擺咗一日兩日咧，嗰陣味咧都幾難頂嘅。即係我哋都係傾向中意點下香薰、點下蠟燭嗰啲人咧，你覺得哇呢陣味搞唔掂，久久未能釋懷咁。不過佢對家庭係好嘅，即係對家居 係 好。 係啦，咁咧咁我今次咧就唔係擺喺屋企咁簡單，就係咧攞佢嚟好似腳貼咁樣擺喺個腳板底，就係攞個膠袋你切開咗一片片嘅洋葱擺咗落去啦，然後咧就放只腳入去，咁洋葱就要。系啦，贴住个脚板底嘅，再套一只袜咁样瞓觉。 哇！ 然后咧， 脚底也流泪啊！ 冇噶，当你真系第二朝起身咧，佢唔系湿立立噶，因为反而系 咧，因为如果你有煮过嘢食，你切洋葱有阵时有啲人都会敏感痕噶嘛。 冇嘅，冇嘅，冇嘅。咁你因为放咗个脚着咗对袜啦，咁其实佢就系紧贴住你嘅脚板底啦。脚板底咧系干爽噶，即系你攞翻出嚟嘅时候第二朝。Okay. 而呢一样呢个做法咧，就系可以帮你嘅身体咧吸多啲洋葱嘅正气。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又麻烦又平又简单，即系如果大家一个礼拜做一次都 OK 啊，吸下洋葱 嘅话， 系啦，紫洋葱又得，我就去试咗啦，白洋葱都得噶。 好嘢，好嘢。